的脸没了，他手脚没了，铁路和天桥都一并没了，花猫也没了，单车也没了，写低的便条亦再没文字了，阳光亲爱的你如何自白，长街都变黑，就齐集影子出发，人生都变黑，心眼偏更明明白白，色彩都在了，闭着眼去洞察，散落了，紫荆暗淡了，释出的寂寥渐变做能量了，阳光都变黑，亲爱的你如何自白，长街都变黑，就齐集影子出发，人生都 大家好， 大家好 ，不好意思，又到呢个今个礼拜龙汉推歌啦，不过咧我就迟大到啦，因为咧有啲事咁样啦，咁啊所以迟咗，咁本来想八点半嘅，即系个 post 应该出咗系八点半啦，咁但系都。 都再遲咗，咁所以今日真係唔好意思嘅，咁啊遲咗開始。咁啊啱啱聽過呢首咧就係何韻詩嘅《親愛的黑色》啦。咁啊佢今日就開 show 啦，四場演唱會今日就開始第一場嘅，咁、我就會睇尾場嘅。 梗係啦，係啦，精彩啲嘢嘛，通常尾場 又唔關事嘅，因為之前佢加場之前我想買飛咧，佢兩場已經爆咗啦。 係啊， 咁於是我再買。再攞底嘅時候咧，只可以咧，即係咁佢話，誒咁啊，一係即係加長嗰啲啦，咁樣跟住就尾場，咁、都好。呢、這個尾場咁就喺個10月10號啦，就係、是、就唔係國慶咁，但係咧 都係 係啦，咁都係尾場咁樣啦，咁所以咧就會就俾你睇啦。咁亦都即係呢首係應該佢個即係演唱會嘅主題曲啦。咁所以咧都喺度播一播，即係贈一贈興啊。咁啊，即係我係即係咧呢一個演唱會其中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因為佢就好多嗰啲即係小店啊， 眾籌啊嘛。變咗 一個集合嘅佢獨家贊助，即係團，即係好多 八幾個好似係嘛？ 啊唔止啊，係好多嘅，應該我諗數以係過百嘅幾百個。 哇！ 咁啊，因為佢做咗四輪嘅呢一啲咁樣籌集，每次都即係講緊都成接近百個咁。 係咪好似一個贊助商有幾萬蚊咁樣啊嘛？係 啊， 打散咗。 係啦係啦，咁其實嗰度都真係淨係嗰度籌到都唔少錢。 咁啊呢個請教你，即係演唱會嗰樣嘢，其實一個演唱會要籌集資金咧，通常唔係都係一兩個大。大嘅贊助商咁做咧， 過往嘅做法就不嬲都係咁樣噶啦，即係有一間搞手咁嘅嘢啦，叫做嗰啲叫做 promoter 啦，或者 organizer 啦，咁就去即係譬如以前嘅耀永啊，或者藝能啊，或者呢一類咁樣啦，即係或者唱片公司，通常係幾、可能幾個 party 一齊嘅幾間公司。咁就做一個主辦嘅，即係譬如可能阿耀永跟住同埋跟住楞住一抽咁樣啦，一紮咁樣。咁跟住咧就再揾一啲主要嘅 sponsor 嘅，咁就可能係嗰啲咩冠名贊助啊， 佢哋揾嘅之後嗰啲，譬如乜油咁樣嗰啲咧，冇厘頭咁樣。 係啦係啦，咁嗰啲咧就會係係啦，由呢啲 organizer 去揾呢啲 sponsor 啦，可能就揾一個冠名贊助，咁跟住可能有啲其他細啲嘅贊助咁樣，咁啊幾個咁樣，咁當然仲有啲可能一紮細嘅，咁嗰啲就可能係。俾一啲即係未必 hard cash 啦，可能有啲其他嘅贊助方式，可能係一啲即係 barter 啦，所謂即係以物換物啊，即係咧你俾啲飛佢，佢就俾啲唔知乜嘢你咁樣啦，即係可能佢有一啲嘅喺你演唱會上有啲物資嘅一啲嘢，佢可以幫到你嘅，咁就可能即係以物換物，器材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可能啊，你個台可能有啲特別嘅，譬如要唔知噴啲乜嘢嘅，咁佢啊佢生產呢啲嘅，咁佢咪可以。咩咯，或者你好多花嘅，咁佢可能係做怪花嘅。 咁樣 係啦，咁但係今次因為即係佢呢個特色就係話，佢就用呢一種方式啦，即係佢因為 Lancome 事件之後咧，就發覺大即係揾大贊助商係好難啦。咁再加上咧，佢想即係開始一個咁樣嘅風氣啊，即係話其實呢啲咁樣嘅小店，即係如果集合佢嘅力量咧，其實加加埋埋咧都等同於咧，即係籌集到嘅資金或者揾到嗰個 sponsor 嘅數量咧。都等同於咧揾一個冠名贊助或者一個即係所謂銀贊助咁。 但其實今次好似係 Lancome 叫做促成呢件事咁，即係好似之前可能覺得哇呢個打壓， 即係錯有錯 著。我哋玩完㗎啦，我哋啲歌手死梗，但係原來唔係，一激嬲咗啲人，我咪眾籌我哋自己捧翻佢出嚟咯。 係啦係啦， 殺佢唔死㗎。 咁係啦，呢一個就係一個即係可喜嘅現象啦，都見到即係話香港有一啲嘅呢啲咁嘅小店咧，都會即係仗義咁樣即係當然啦，呢一個唔係話純即係單。方面即係佢哋贊助去幫何韻詩啦，咁其實即係佢哋自己亦都得收到一個宣傳嘅作用，即係 sponsor 始終都係一個即係雙贏啦，所謂。 我哋講呢個講緊呢個少題外話咧，一間基隆茶餐廳咧，就原來之前喺佔中嘅時候咧，佢每日都送啲飯盒落去金鐘嗰度啊嘛，咁原來嗰、那個啊即係老闆娘咧，仲爭廿萬仲還緊嘅。如果大家喺附近去食嘢，記得幫襯喺旺角運動場路附近嘅基隆啊， 基隆咧我唔知佢有幾多間啦，即係我所認識嗰間咧就係、是我諗都係同一間嚟嘅，就喺太子嘅，好近 喺嗰邊啦，係咯， 太子嗰邊嗰、那個TC Two 好近嘅，亦都好近我連榮春嗰個地方。咁所以我 社內食嘢係嘛， 都間唔中啦。我唔係話去得好密，咁但係即係之前即係因為都熟個老闆啦，因為都食嘢咁都識啦。其實好笑嘅喎，跟住去社民連聚餐又見到呢個老闆嘅喎，佢都有去嘅喎。咁變咗咧我之前嗰啲選舉海報都有喺嗰度貼嘅，咁樣咯 咁但係咧，即係之前拆開咗啦，譬如話就係話呢啲咁樣嘅少少嘅小店啦，所謂咁亦都係可以咧咁樣去即係集腋成裘，令到咧呢一個演唱會咧可以咧即係有一個即係都幾可觀嘅贊助咁樣啦。咁但係呢一個大呢一個現象，我覺得係即係可喜之餘，但係我覺得又唔係代表話即係所有其他嘅 project 要想咁樣做都會 未必 都會得啦，因為呢個始終何韻詩有佢自己嗰個 號召力啦， 有一個號召力喺度，亦都有佢一定嘅即係嗰種嘅價值。或者佢所代表住嗰啲嘢好清晰，咁但係其他人如果你想咁樣做咧，都未必得嘅。咁當然啦，即係另外一個比較可喜嘅咧，亦都係之前咧呢個今日我哋都會講嘅有啲即係關於功效嘅嘢。咁之前咧，Hidden Agenda 啦、HA 啦，咁亦真係要搬啦咁樣。咁佢搬嘅時候咧，佢都搞咗一次眾籌嘅。咁都幾反應好熱烈，可以籌到70多萬， 70多萬， 咁係 唔錯咯， 唔錯啊！即係起碼佢營運放一段譬如一年嘅時間，應該都大概 OK。 喂，但係辦法搬新地方之後，由嗰啲合約問題，嗰啲係嗰啲叫咩？土地即係嗰個叫契約問題有出事咧？應定係應該 OK 有機會嘅，詳情我唔了解佢究竟搬咗嗰個地方係咪、但係我相信都係工廈嚟嘅，即係冇可能 走唔甩㗎啦， 冇可能會搬到去商廈㗎啦，或者商場㗎啦，咁所以應該都依然有呢個問題。咁呢個晏少少我哋會講啦， 講呢個啦，我哋講今日嘅主題先。 咁今日嗰個主題咧，其實就係同呢個 black 係有關嘅。因為咧，即係事源咧，就係因為黃之鋒去泰國就被即係入被佢入境，跟住仲要扣咗成10多個、15個鐘，跟住先掟翻嚟香港。咁而咧其中咧就講到就話咧，原來咧係佢哋嗰個泰國海關咧係有一個按中國要求咧係有一個嘅 blacklist 嘅，即係黑名單。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個主題咧以黑色為主，所以亦都點解 播翻一首歌先？ 第一首歌都係同呢個黑色有關嘅。 喂，其實你對呢件事咧，我都係當時一瞓醒一撳個電話，哇！狂爆啲新聞同埋 WhatsApp 咧，就係呢單嘢啦。你係覺得係意唔意外先？當初收到呢個信息嘅時候， 意外同埋即係點講咧？都意外㗎，都意外㗎。即係泰國本身我又即係少去啦，咁但係亦都唔算係好留意嗰邊嗰個情況。咁但係即係而家知道咧，即係泰國啦同馬來西亞嗰啲咧，真係原來係同呢個中國嗰個關係係咁密切嘅， 同埋係 即係仲要係完全係聽佢之笛嘅，即係話按中國要求，連阿總理阿巴育都講咗出聲啦。 係唔關我哋事㗎， 係按中國要求係有一個黑名單，於是咧就即係拒絕阿黃之鋒入境。 但其實佢呢個覺得，即係我當泰國本土派會唔妥佢先。如果有本土派，我哋搞錯，你而家係聽別國入面自嘅唆使，即係決唔決定收黑名單係應該你自己真係內政嚟㗎嘛，係嘛？即係如果我係泰國本土派，我出嚟反台㗎啦。 泰國本土派 係咯，泰國有冇本土派其實？ 我諗梗有啦，係嘛？嗰啲黃三軍、紅三軍、紅三軍嗰啲， 嗰啲又唔見佢哋有啲咩新聞表態之類，好似我睇唔到啦。但係其實呢個幾嚴重嘅事啊嘛。 好似話咧，即係請黃之鋒過去，即係講嘢嗰間大學啲學生個學生會有一啲聲明嘅， 嗰個叫朱拉隆大學啊。 咁但係就即係你話泰國嘅民眾會唔會係即係因為呢件事好跟住好高調，或者會好即係強力咁樣去要即係為咗公義，或者覺得條氣唔順，咁要走出嚟同呢個泰國政府反台咧，即係或者出嚟即係有啲嘅行動咧？我又唔係好睇到，即係好似冇啦， 而我睇 唔 到 佢咁樣做咯，係係啦，即係你即係一個香港人，即係你黃之鋒又好，邊個都好，即係始終係一個香港人啦，即係外喺對佢嚟講係一個外地人咁樣，有一個咁樣嘅待遇，佢哋係咪有一個咁大嘅即係嘅爆發嘅能量可以爆發到出嚟咧？咁就即係懷疑嘅嚇。咁但係係啦，依件事咧，即係我即係係啦，你問我意唔意外咧，即係有啲意外嘅，即係我即係會咁樣啦。 其實我自己就係覺得意外嘅地方就係竟然係扣押佢，我即係應該好似之前馬拉就係原機即啊遣返算啦，唔會話點扣押劉蘭妮啊。但係佢係我見到即係黃之鋒佢形容咧咁樣話直頭。即係我聽，即係嗰陣時佢未有消息話放翻香港，就驚喂會唔會變咗桂文海？我哋分鐘又要即刻飆出嚟要抗議示威噶咯喎！嗰陣時咧，即係好多社民連好多即係泛民左翼啊，都出咗去即係泰國嗰個領事館示威遊行啊嘛。其實都好擔心話喂，其實原來泰國都可以有桂文海咁樣有啲特務去酒店夾走去嘅，夾完之後仲好似冇事喎咁樣，即係。真係擔心黃之鋒嗰一刻變成，即係你話遣返嗰下唔意外，但係問題佢咁樣夾，即係你驚佢會被消失、被失蹤，因為都可能話 都怕說梁振英入面話都有一個影響咁樣咧，即係話可能佢哋報，因為都據講其實好多唔係話黑名單，其實唔止話泰國啦，同埋有之前係呢一個咩啊？澳門都很嚴的，連林輝那些都去不到，即已經是他是過了在的社運人士都入不到，原來都泰國都不要說 去到那麼近地方都會出事，因為香港人可能我們真的社運人士真的連泰國都不要去，真的危險，真的怕，我覺得分鐘是比深圳那些更加危險，你還可以在過完關之後總會上網，起碼你發到消息說、啊、我是平安，他那個最恐怖就是他即聲稱說連找律師也不行、啊、然後連他們自己跟爸爸媽媽說 我被人夾了，即跟自己的親人說連這個最基本的人權都沒有，我覺得是很恐怖的，這樣 是的，這好像黑夜的來臨一樣。 好， 一首叫 When the Darkness Comes， 就是美國女歌手 Kobe Collette 的2013年的作品。就又是因為基於今天講 Black 啊 Dark 啊那些樣，所以揀了這首歌，也覺得這首歌即是mood很適合，我自己也很喜歡這類的吉他的歌。這首歌呢佢都係都係講一啲即係多啲即係黑暗來臨嘅時候要點樣呢咁樣。咁即係你頭先講到呢，即係話對於黃之鋒即係聽到嗰個消息呢，有個即係好擔心嗰樣嘢呢，我都覺得係嘅，即係即係我覺得兩樣嘢啦。第一就係話唔知道佢會咁樣被扣押啦，而係掟返佢返嚟嘅啫。咁但係而家甚至乎會驚多一樣嘢嘅，即係以往就係話可能都係扣或者扣一段時間。跟住咧就掟翻佢翻嚟， 即係最多唔俾入境嘅啫。 但係而家你會驚多一樣嘢，就係話佢扣完之後，其實佢會唔會將呢個人掉咗翻大陸咧？ 其實可以咁做嘅， 即係等於你之前講桂明海嗰啲，即係被失蹤，強力部門喺境外執法，跟住咧甚至乎可以將一啲咧喺第三個國家嘅地方，即係嘅嗰個地方，將一個香港人咧就將佢嘣掟咗去大陸，跟住唔知喺大陸搞啲乜嘢。即係而家會驚到呢樣嘢。 其實呢個係已經有 幾咁恐怖， 呢個已經係有實例嘅啦。好似有啲好似台灣好似係走私非洲嘅國家之類咧，佢遣翻時係同埋好似牽涉一啲欺詐騙詐詐騙案咁樣咧，係連埋啲大陸人同埋台灣人一起遣翻去大陸啊。 係， 呢個係發生咗嘅啦，已經係已經有實例嘅啦，已經。 呢個係啦，咁桂文海個事件就好明顯係啦，即係嗰啲直情係哇，真係想夾佢翻去大陸喎。 同埋最恐怖係佢係即係啲人覺得，我有護照。唔驚啦，唔咬底啦。佢有瑞典護照嘅公民， 係啊， 佢女已經係喺國際傳媒已經講緊呢單嘢，一仲講緊。但係而家你都知啦，仲桂文海仲 係喺大陸 消失，仲係要佢見到佢就係上電睇電視，係 啦， 上電視見到佢， 係啦，喺度悔過啊， 悔過啊，認罪啊，自首啊， 係啦，係我錯啊，係我唔啱啊，我深思反省啊，呢啲咁嘅嘢。咁而家會驚埋呢一樣嘢，即係可見咧，即係你話呢個世界警察呢個美譽咧，就由呢個美國咧就可以轉移去大陸啦。 世界公安咯， 係啦，世界公安， 世界公安化啫。 是啦，即是你可以你是威到呢，你是那些所有你的好似呢那些是他的附庸。 啲靚啊。 好像他的靚附庸。好以前中国王朝天朝。跟住旁边呢好多呢啲咁嘅附庸国呢，就是全部是那些靚聽他之笛嘅。他叫他做乜就做乜嘅。 大佬叫我做嘅，唔关我事㗎。 是啦，即是呢你见到呢，他就是用呢一种咁样嘅经济嘅诱因啊，即是他可能输出好多嘅。 他有啊，高铁嘛。 高铁啊，或者好多合约啊，同呢啲国家。跟住咧，換取咧就係話，喂，你聽命於我，可以得到一個政治嗰影響力咧，係可以去到全世界添。即係你話有一啲人去咗嗰啲外國嘅地方，佢甚至乎可以，即係如果啊呢一個即係同佢有好關係，即係同中國有關係嗰啲地方咧，咁咧佢就有可能咧，可以聽命於呢個中國咧，或者呢個天朝咧。做乜都得嘅，即係將你咧掟翻天朝都得。 都唔係有可能做。 即係話咧，我覺得咧，而家香港咧，即係如果啊保安局係一個正常嘅保安局咧，就應該出旅遊警示嘅，即係咧要將咧全個即係世界咧有啲乜嘢國家 中國即係勢力所及嘅地方， 冇錯有邦交或者係咧有一啲咁樣嘅可能係呢啲嘅即係生意上嘅來往啊，甚至乎可能有一啲哇大大嚿錢幾多百億嘅一啲合約嗰啲關係嗰啲國家咧，全部咧。可能要紅色或者黑色的 其實有的啦。其實咧，梁振英之前不是話資助啲十億咧，一帶一路啲學生嚟香港去香港讀書嘅，嗰啲地方咪唔好去咯。喂，嗰啲其實所謂一帶一路國家，就是一啲冇法治，即係嗰啲唔係行普通法，係嗰啲國家就非文明國家啊嘛。嗰啲國家全部同中國都有生意來往噶嘛，所以先至有話所謂嘅咩一帶一路，先有啲所謂嘅交流。其實就係如果即係香港一啲所謂反政府人士、意見人士去嗰啲地方，真係要危。其實我。應該調翻轉，我哋一個民間旅遊警示啊， 係啦，民間嘅黑色旅遊警示， 要啊，呢係要做翻 呢 個先。 呢啲咁樣呢個表咧，即係話係啦，呢一個咁樣嘅名冊，呢啲地方，大家真係咧，如果你有參與過社運，或者你有唔好話社運添啊，你可能發表過一啲即係比較敏感嘅啲意見啊、性啊嗰啲咧，就真係最好唔好去。 唔使去㗎啦，嗰啲。 咁呢個係啦，你而家見到就係呢一樣嘢啦。 同埋之前想提一個咧，即係都關事嘅。原來之前大陸。兩年前都有一個叫做誹謗嘅網上誹謗嘅，佢好似一條信息喺大陸，譬如微博之類啲大 V 啊，分發過超過500次 share 咧，咁就你可以構成入罪噶啦。咁其實冇人解釋噶。如果我喺大陸嗰啲微博打嘢留言，譬如我鬧咁樣習近平嘅習總咁樣，如果有人喺大陸咁樣故意好易一萬五毛 share 過500次。 咁我過關會唔會賴嘢先？我真係觸犯當地嘅法律喎。 嗯， 啊呢啲其實好易嗨嘢嘅啫嘛。可能你覺得，哎，我上網做鍵盤戰士冇事嘅，你以為你用 WeChat 啊、咩 WhatsApp、咩 QQ 啊，全部係有曬官方記錄嘅。總之你一打個敏感字咧，佢 sense 到嗰樣嘢就會啲資料向上傳嘅呢個。係真係好易嗨嘢，即係呢個黑名單其實係真係好近好近嘅事嚟嘅。 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即係我對於呢個嘢比較呢件事比較深感受，就係黃之峰佢之後後來即係佢翻翻嚟啦，即係好彩可以翻翻嚟香港，跟住佢就交代翻究竟嗰15个钟發生咗咩事，或者成個過程，即係嗰樣嘢咧嗰種。他話即今次嗰個經歷是最恐懼的一次嚟嘅，就對於相比起以前我喺香港的4、5次的一啲嘅拘捕咧，都越恐怖過百倍咁樣。我最即最恐懼嗰樣嘢就係話，你是面對一個無止境的嘅不知的未來， 即好似你 你唔知道要喺嗰度留幾耐，喺嗰度你又與世隔絕，你聯絡唔到，你頭先講啦，聯絡唔到屋企人，報唔到平安，我唔可以聯絡律師，言語又唔係好通， 佢就識聽一句 blacklist 冇啦。 跟住咧，成個嗰個嘢咧就四面牆咁樣啦，就一個有網嘅一個窗，而嗰個窗咧。亦都係望唔到出面嘅，你隱約只係見到有光嘅啫，即係話出面有光。咁你要困咗喺一個咁樣嘅環境裏面，你唔知道要困幾耐。即係同埋當你唔知道困幾耐嘅時候，你冇咗嗰個時間嘅 sense 嘅時候咧，就好大鑊嘅。即係你個人咧就會係即係會失去咗好多嘅坐標嘅。 即係嗰個係其實一個心理防衛咧會破咗㗎。咁我之前困啊呢個叫咩名啊？阿程翔咧，佢真係之前我睇過本書，佢本日記就係講，佢揾到地方係唔俾佢知道天然光，冇天然光噶，同埋佢冇鐘冇錶咧，即係當你一個人係見唔到一日光啊，冇時間嗰個觀念咧，咁你個心理防衞就冇，就你幾硬性都係時間問題就會即係自己崩潰嘅喎。 即係其實咧呢一個咧喺60年代咧，中情局咧就曾經出過一個報告嘅，咁嗰個報告咧就係而家都即係成為咗呢個咧，即係你去呢個嚴刑逼供嘅一個 手冊嚟㗎嘛， 手冊嘅聖經嚟㗎。 拿來看這本 handbook 是的，這真的是本 handbook 網上都download到的其實它這個這樣的就是說你要另一個人去打破它那個的即係要打破佢嗰個防衞啦，頭先 防衞機制啦， 或者係你要令到佢會崩潰咧。其中一樣嘢，或者嗰個出發點，個 starting point 係第一樣嘢咧，就係話令到佢冇咗個時間觀念啊。係 啦， 冇時間觀念，跟住令到佢咧有一種即係有一種震撼咯。震撼就係即係完全唔知道自己喺邊，唔知道時間，亦都唔知道即係發生咁，即係變咗你好似同你過往即係所有嘅聯繫斷曬， 完全 isolate 咗啦。 係啦，咁有咗呢一個基礎之後咧，你再去即係再做其他嗰啲嚴刑逼供啊咁樣。就會事半功倍㗎。 同埋一個就係話係將你一個人係社交孤立啊嘛。咁啊，據黃之峰佢入面佢講，其他房都有拘留室嘅，但係冇咁嚴嘅，啲人可以上網啊，同側邊嗰啲叫做一齊困住人去傾偈，有社交。同埋當一個人斷絕社交時，有一程長本書咧，佢有一個獄卒同佢傾下偈，即係講話早晨啊嗰啲，即係佢閒話家常。佢走嘅時候，佢跪喺度同佢講：哎呀，多謝你。佢即係自己呢刻諗翻，我放出嚟。他竟然多謝一個是壓迫他人，只不過跟我有交談的人而已，他哭了。 林榮基也是這樣說，他回來他都是說他自己那個困住的，就是說他對著有個玉卒望著他嘛，在他的房裡面 後生仔那個 又是不說話什麼，但是間不中會如果真的應下他應下機的，就是當他恩人。 是啊，應下其實是一個反應你的，是即其實是一個你自己感覺的存在感是很重要的一件 事。而但是你而不知道這種狀態要維持多久，無止境地等，那個時間呢會很漫長。你又沒有那個時間觀念，你又沒有看鐘的時候，你根本不知道究竟即那種的迷失呢是很得人害怕的。 最恐怖就是好像你爬一條黑色隧道，你爬可能跟你說條隧道可能只是100米長，你爬完沒事，但其實入到去沒有人告訴你，彎彎曲曲兜出來，那裡面真的最害怕就是這個即不知感最恐怖的。 因為你不知道，即你剛才說100米那你都叫知道，但他是不知 道的，不知道的，他爬多久的隧道， 是的，那條隧道是不知道多長的，是不斷是這樣黑色的，那種恐懼感咧，咁我絕對明白咧，呢一種恐懼感咧，一定係超過即係香港嗰種拘捕咧，就係即係百倍。 即係點彌補香港都應該唔會咁樣嘅。 即是我和你都叫做啊 被捕过啦，哎呀被捕过啦，即是成堆人， 成堆人的嘛，咁你唔会话，即你唔会话断绝社交，你又可以即接触到律师，你可以打电话，即你起码即香港衰极啊，起码都仲有丁堆人权， 即佢 hea 你都好，都会俾个电话你打嘅，点 hea 点拖你都好，都打电话。 系啦，即呢样嘢我唔知会唔会即倒退紧，可能 唔会嘅，嗰张纸写咗被捕嗰个权利噶嘛，应该执行啩， 系啦吓。應該所以呢即係嗰種嘅得人驚法呢就真係唉聽到首歌輕鬆 一下， 但呢個真係好離譜，一聽呢就真係會啤一聲聽到。 กับฟันพบกันที่ไรก็เรื่องใหญ่น้ำกับไฟถ้าไกลกันได้ก็ดีหมากับแมวมาเจอกันสู้กันทุกทีต่างไม่เคยมีวิธีจะพูดจานกกิ่งโครงโอลงมากอบโครงนกเอี้ยงอ้อยอีเอียงเถียงกัน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เสือกับสิงก็ข่มกันขอเป็นเจ้าป่าต่างไม่ยอมจะพูดจาตกลงกันอย่างเธอกับฉันอันที่จริงเราก็มีหัวใจให้กันแล้วทำไมเธอกับฉันคอยขัดกันทุกทีเรื่อยไปเธอก็เสือฉันก็สิงทั้งที่จริงไม่มีอะไรรักกันแต่ทำไม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ฉันกับเธอต้องเจอกันอีกตั้งเท่าไรแล้วเมื่อไรจะพูดดีๆฉันก็ยอมเธอก็ยอมให้กันสักทีจะให้ดีเธอยอมก่อนตกลงไหม 呢首歌是我揀的， 好在你講， 唔係你揀， 我都 係 佢揀呢啲歌，大佬。 唔係你講起即係泰文歌，同埋即係之前有好多係香港啲歌都係泰文原曲嚟噶嘛。咁呢首啊叫做咧，台灣叫寶貝對不起，廣東話失戀。咁個泰文我唔知啦，嗰個讀都唔識讀嘅。 真勁閉啊！ 真勁閉乜乜嘅，但係拎埋咁樣。 我聽到收到你播呢首歌， 驚啊！ 哇，真係嚇到彈起。 一陣子我收仲正啲喎，嗰首。 唉，亦都係彈起之作。 彈起之作啊！李生我揀的。 剛才是就是說黃之鋒所面對的那種恐懼，就是你真的得人驚得很重要。但是更加得人驚的就是香港的保安局。 誰說是之前說什麼先，說說說這個之前的版本來的，就是那時候就未傳出，那時候就說袁國強，強國員就是什麼，他不相信在這樣的事情是出動在國和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壓力，這個純粹一個個人進入泰國的時候，當地政府如何處理旅遊人士進入國內的問題。中國外交部就是什麼呢，就是那些廢話，尊重泰國依法實施出入境管理，就是那些廢話。最新說什麼呢， 但是這個是他們的說法，但是你說 即係咧，我覺得佢做漏咗一樣嘢，就係、是、叫阿巴玉，即係叫阿泰國總理巴玉收聲，就即係應該，即係我講阿中國啊，應該及早，即係晨早咧就要警告啦。嗱，唔好講嘢啊， 你等我嚟。 但係巴玉話講嘢喎， 爆先啦！ 即係佢話中國官員要求遣返喎，係即係因為中國嘅官員要求。 嗯， 咁亦都甚至乎講埋有 blacklist 咁啊，黃之鋒聽到，咁即係喂，咁你講乜嘢啫？人哋都話係因應你要求啦，你講咩？人哋因佢哋嘅即係當地嘅法律去即係點樣尊重佢哋依法去即係執行呢個出入境嘅管制乜乜乜乜嗰啲咁嘢。即係你講乜嘢啫？人哋都爆咗你響口， 但係唔怕嘅，搬龍門啊嘛，佢哋最叻噶啦，冧邊鼻口。 咁於是咧，即係我都係啱啱睇到。 點兜好咧？強國元可以 咁，即係九點啱出嘅啫，就係呢個即係立場新聞啦，就話咧，跟住係啦，阿袁國強咧就話今晚喺泰國翻嚟，香港就話咧就相信巴育嘅原文講泰文，哇， 犀利喎！泰文都識喎，原來。 所以咧，可能就存在咗翻譯嘅問題。而泰國政府發言人的講法已經表明咧，就冇收過其他國家的指示，即係泰國後來好似報紙好似有咁講過嘅。咁啊，而家就泰國啊，總理巴育講泰文，就好似我哋頭先嗰首泰文歌咁樣。 我哋翻譯就有問題啫，係嘛？ 大家就唔識聽，就翻譯有問題，咁就唔係話咧，即係有政府，即係泰國政府喺官方有講過，因應咗中國要求嘅。 哎呀，冚死啦！ 喂，咁都講得出？ 喂，其實佢講呢一個，我哋話基本法香港可以有實行雙普選咧，都可以話翻譯問題㗎。是嗎？ 是 都得嘅喎，呢個哇，呢、這個又學到嘢問。 喂，呢、這個真係好嘢，犀利喎！難怪咧，即係袁國強咧，始終都係一個即係資深大律師啦。咁、變咗即係咧諗埋啲屎橋咧，係有一係一手嘅。 即係抵佢坐到呢個位嘅，咁都講得出呢啲嘢。 咁當然咧，佢坐到呢個位亦都唔係因為佢係即係法律嗰方面或者辯才好叻， 嗰個搭上去嘅啫。 咁但係即係始終咧，爛船都有三根釘啊。 咪咯， 你都可以 咧。 哇！諗到一條咁嘅橋啊，話翻譯問題都得。講啊，巴玉啊講泰文，咁當然啦，巴玉唔通講中文咩？ 冇嘢咪咯， 咪都黐 Q 線嘅。咁但係係啦，佢竟然可以咁樣講，而係話係一個翻譯嘅問題咧，真係當人，即係你講作咧嗰啲即係國際嘅傳媒啊，或者你當人哋嘅一啲嘅即係或者總之即係消息嘅來源係流嘅咩，大佬啊，即係話人哋即係咁好啦。如果你話翻譯有問題，你會唔會去問一下咁講？ 問阿胡偉聰咯，問胡偉聰。 咁啊，原文阿巴玉講乜嘢咧？佢嗰句嘢係講乜？ 你翻出嚟啦！你攞泰文版出嚟，我哋揾專家翻譯。 係啦，揾專家翻譯。 我哋香港好多即係喺泰國人香港住噶嘛，喺九龍城嗰度，咁落去問過嗰啲即係開泰國鋪嗰啲，到底巴玉講咩先？嗰啲係咪嗰啲咪權威過你喎？嗰啲人 佢仲而家話咧話外電啊，即係佢又再講啦，即係 elaborate 嘅時候就話，對於巴玉接受外電嘅時候咧，佢就話咧。如果強，我相信巴育當時係講泰文啦，所以外電嘅報道咧就係譯文，而佢唔識講泰文，所以亦都依賴翻譯。但係咧就似乎個報道咧就存在咗唔同嘅翻譯，而佢亦咧就唔適合去評論呢啲翻譯。 哎呀，又再兜喎！ 喂，咁你已經評論咗個翻譯咧，你係話因為呢個翻譯問題，所以。其實阿巴玉就冇講過啊嘛，你已經評論咗啦。 係、啊， 翻譯而家就話唔適合去評論。 講咗完可能翻譯問題，可能即係可能中間話理解錯誤咁樣啊。 係啦。 哦，即係個翻譯問題唔關佢事咯又。 係，咁但係咧，即係咧。立場最尾嗰個結論有資料提供啦，引述巴育嘅外電如路透社或者彭博社咧，都清楚表明咧，遣返係中國嘅事，就非關泰國嘅事，就並唔存在翻譯前後矛盾之處。 再兜筆升多巴喎，又升過幾巴噶 咯？咁即係唔係話咯？你個即係嗰啲消息來源係講緊路透社、彭博社，喂，你估嗰啲淨係喺？即係淨係西方國家先 operate 嘅咩？你方佢冇一啲嘅即係一啲嘅 correspondent 啊，所謂 梗係啦，大佬喺 泰國，同埋呢個你講緊呢個地方係泰國啊，大佬，而唔係講緊一個即係唔知邊度嘅即係南中國海嘅某一個島小島，即係冇人喺嗰度嘅，唔係喎，泰國咁大咁大嘅國家，你呢啲彭博路透社會冇即係讀記者喺嗰度，唔係 喂你講呢個問題啦，喂泰國四面八方成日經常爆炸嘅，你冇啲當地嗰啲 CNN 嗰啲記者住喺度，我真係唔信 咯。 係咯，冇嘢嘛。 泰國咁國際化嘅一個咁，即係其實都好國際城市。 好國際啊，真係大佬。 喂，你真係當人死嘅咩？即係話人哋 翻譯 有問題。啊！即係你，即係唔通阿袁國強，可能佢會唔會太太係泰國人呢 我老婆真係權威啊！ 係啦，即係佢其實佢阿袁國強識泰文嘅， 哦， 會唔會係咁咧？ 可能他玩得多都應該懂泰文的我經常去泰國出入我都懂少少泰文的 是但是呢即這個是很過分的即是 你一個香港人你想想正常來說、一個香港人去到一個外國地方跟住無端端被拒入境之餘還要被扣查即是扣押了15個小時跟住先至不知道什麼情況之下掟回 來當初是沒有理由扣押你的 中間即香港保安局或者等於好像即外國的一些即有沒有領事館那些、即正常來說你一定 會幫助你當地的領事館、你香港保安局或者即當地的一些聯絡的辦事處、有沒有出過手 幫手呢沒有聽過有 鬼嗎 好了回到來你現在你會不會起碼都有一個即雖然好奇、你說而家佢唔係因為，即係你個講法就係話，你唔相信係因為中國嘅事嘛？ 好啦，而家 咁即係話 ，OK， 你個講法如果係咁的話，即係話嗰個真係泰國嘅事啦。咁如果泰國無端端佢因為唔知乜嘢嘅法律扣住一個香港人，喂，你係咪嚴正交涉啊？應該同泰國 唔係咯，我呢個公民嚟，公民權利。 反而調翻轉，如果你認啊，如果你認。因為呢個係出於即係泰國係出於對於阿爺嘅要求，中國嘅要求，咁佢係中國嘅要求， 合理喎、 我就唔能夠 question 中國要求，咁我收聲，喂呢、這個好合理。但係你而家講，你話否認呢樣嘢嘛？你如果強你話冇啊嘛，唔存在呢件事啊嘛，唔關中國事啊嘛，喂咁即係關泰國事啦，喂咁你唔會問佢？ 有問是是、我哋跟進㗎啦，會保安局 喂，你唔去嚴正交涉一個香港人、無端端喺泰國咁樣、即係俾人扣咗15個鐘，你唔去嚴正交涉、你唔召一個泰國嘅香港嗰、那個，即係正常嚟講，咪即刻 召個領事出嚟咯。個 香港領事啦，係咪啊？ 到而家好似又冇完全揾個香港領事嗰、那個泰國領事出嚟交代件事喎。 咪咯， 而家兩日咯。 喂，正常嚟講，你會即刻 call 條友走嚟召費啦，係咪啊？ 喂，我哋香港人去咁多泰國旅遊，你管咪咯？仲唔召見佢個領事？ 喂，呢、這個係程，是你嗰個程序都唔啱啦。即係你保安局你做嘢遇到咁嘅問題，如果你已經講到明啊，嗰、那個係唔關你。宗主角事 啊，唔關事嘅，即係我們香港自己去管到呢件事啦。 你有一個既定嘅程序，咁你應該去做啦。喂，即係你同個嚴正交涉，跟住召嗰個領事入嚟召費，跟住要有一個即係好清晰嘅交代。喂，羅之福翻嚟即刻要做呢樣嘢啦，即係同埋應該已經交代咗啦。喂，佢唔係喎，佢仲走咗去外訪，外完訪之後翻嚟就講咩翻譯問題，講埋啲咩廢話，而成個保安局係冇。任何剛才我們講過的 他沒有寄出來 我不是細良我沒有在政府做過我 不用我們常識都判斷到了 但是我們兩條磨碌喂在這裡這樣我用常識都估到大概知道你起碼都有這些程序即是那條那個領事來照費、嚴正交涉出一個聲明即是要幫人出頭幫你自己香港的市民、要出頭的嘛沒有、仲喺度講埋啲咁嘢，而你自己認咗係唔關中國事喎。冇唔相信喎，你話唔相信係國與國之間嘅壓力喎。我諗你唔相信係大陸啦，即係唔關你老細事啦。咁你提出嚴正交涉，照計就唔會驚啊捉路啊老細啦。 係咯，咁點解唔關事？咪咯，即係我哋香港呢個係你有權責做呢樣嘢噶嘛？你既然話唔關我大老細啦，你咪做咯。 所謂啫，唉。 不過而家其實佢就係羅冠聰就會去信呢個保安局，即係話協助啦，跟進入境處話會。正跟進事件咁樣，就係、咁樣咯。即係我啱啱 Google 完抄嚟抄去抄嚟抄去，冇啊，冇一個官方 statement 點答呢件事啊，冇啊， 即係你真係冇可能，你唔會有一個即係好強烈嘅譴責或者追究或者要嚴正交涉，要佢交代，佢同埋要捉呢個領事嚟去見面，即係或者召費，即係質問質詢，冇可能做啲嘢噶嘛？你正常嚟講，一個咁嘅公民喺外國咁樣被扣押， 係啊，同埋係即係佢個規格扣押係 恐怖 離譜啊！ 即係呢個恐怖程度咧，我覺得同阿黃之峰咧被扣押無止境，唔知扣押幾耐嗰種恐懼咧，差唔多。 佢呢個其實係被失蹤啊！黃之峰係十幾個鐘頭係唔見咗，即係佢嗰度其實根本可以有上網系統，所有嘢都唔見咗個人。 而家嗰個恐怖嘅程度，或者香港市民嗰種反應咧，嗰種應力都係第三種恐怖， 冇反應啊！ 就係冇反應咧， 大佬呢個大鑊啊！ 有咗 桂文海有了林榮基這些事件， 當然預咗嘅係嘛？ 而而家黃之鋒翻到嚟香港咯，已經當係好，已經萬幸。 係啊，做到要還神啊，湯雞殺鴨啦， 都唔係好衰啫，佢都俾你翻嚟， 翻到嚟係咪？ 都翻到嚟都幾好啊咁樣。而家呢個第三種恐怖就係話，即係我哋對於嗰種嘅即係暴力呢種制度嘅暴力，或者對呢啲不合理嘅事件，嗰種嘅麻木度咧已經高到咁樣。 好恐怖啊！即係嗰個市民同呢件事嗰個嚴重性嘅反應係唔成正比嘅。即係呢個係咪有個審謀疲勞到咁樣咧？可以係嘛？我而家睇翻咧保安局嘅新聞公佈咧，係冇呢單嘢噶，唔使 我直情冇呢件事添。 邊有嘅啫？新聞公佈有曬啦，呢個政府網頁嚟。我想報保安局嗰個新聞網頁，新聞公佈及重要演講， 直情係冇呢件事。 冇啦，之前講咩啦？嶺澳核電站運行事件前一個四號就係十月四號就係咩咧？保安局提醒市民慎防電話騙案。我挺你個肺，真係。 喂，而家嘅係啦，有個人無端端有個香港人無端端喺外國咁樣俾人被佢入境，跟住扣15小時，你竟然連一個新聞公佈一句statement都冇。 其實你最簡單，我哋會積極跟進事件，連呢啲行嘢都冇啊！呢啲已經係好有問題，連呢啲官方説話個面具都唔戴，呢啲嘢真係唔 Q 你直頭。 我哋講面具咧，跟住呢首歌就啱。 啱曬啊！ 真係有蒙面喎，因為 好聽下先。精彩我听到你边听边笑， 我系觉得都 X 哇，真系无端端转假声，真系攞你命， 好难噶唱法咁样假音化。不过咧系一个泰国版嘅无面超人，个 MTV 咧好有型嘅，有五架咧，五架唔同嘅战队咁样喺个闹市行咯，咁样无面超人泰国版系嘛？喂，其实咧点解拣呢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即系嗱，而家即系中国。即係咁樣啦，話即係唔歡迎我哋香港人旅行，唔緊要，我哋千祈唔好去。我哋 中國又唔歡迎香港人去旅行。 唔係泰國，即係我哋香港人又唔想去，因為呢件事就好多朋友話：，哦，泰國唔去啦， 係 唔好去，因為泰國好危險。點解危險咧？我講啲活動俾大家聽咧，即係應該係嗱，泰國原來而家咧有成96万嘅中國遊客去嗰度一年去旅遊喎， 即係佔。 嚇 咁少 96万 喎！佢嚟香港係千萬計喎，大佬真係人次喎。 但係佢哋好似要即係要申請之類噶嘛，唔係自由行啊嘛，佢哋要跟團噶嘛，佢哋冇自由行啊嘛。咁原來佔咗幾多咧？14.6%， 即係都要睇佢哋面色嘅，即係唔好話高鐵先啦，即係講旅遊先啦。另外原來第二排咧就係俄羅斯人。戰鬥民族都話70万嘅，我點解話點解要俾多啲即係中國遊客去呢？我睇到我揾啲新聞啦，有單咧嗱， 嗱，假如啊，去一個旅行嘅時候，你應該係玩啲叫做安全啲嘅嘢噶嘛。嗱，如果喺一個鱷魚潭中間咧，咁啊有一架有個山板上面有個鐵籠，然後你咧就喺鐵籠入面伸條木棍出嚟，我碌竹撩啊撩啊，揾嚿魚去咬嚿肉，你玩唔玩先？你玩唔玩呢樣嘢啊？ 即係有種咁嘅玩法嘅， 有 噶，即係泰國， 泰國有個玩法。除咗玩啲好激嘅嘢咧， 喂，但係呢個咧，即係嗰、那個嗰、啊那個即係主要你玩你要輪嗰條隊咪好長，因為每次應該得一條友嘅啫嘛。 唔係好長，要排長龍。點解咧？啱啱我講玩呢樣嘢咧，喺泰國啲鱷魚，冇好多鱷魚園都玩嘅。 係 呢、這個叫釣鱷魚，咁可能你中意釣佢，去泰國梗係釣蟹噶啦。你咪又釣鱷魚噶嘛，係先？ 釣大鱷， 釣大鱷。咁咧喺十呢個玩法，原來泰國人話有十年嘅，佢哋當地人冇人敢玩嘅，係得啲中國遊客好中意。個籠係爆曬，沙端要逼爆曬玩呢樣嘢㗎。 喂，咁個籠係裝到幾多人嘅咧？一個人定係幾個人？ 其實佢 幾條友隊 一個山板咁樣，大概五十尺到咯，即係黃子峰間房咁細。 O、okay, K， 即係一個人嘅啫，照計。 唔係一個人，成群人去玩咯。 成群人就逼喺嗰嚿嘢度，咁就照計有啲網圍住啦，有個籠圍， 有個鐵籠圍住啲人咯。咁就浮喺上面嘅時候，喺個船上面玩咯，下面就成群鱷魚喺度。咁啊，佢有啲肉掉出嚟啊嘛，係咁鱷魚哇跳上去含嗰啲。嗰啲嘅肉食咯，好刺激咯，所以即系嗱，所以即管要歡迎多啲強國去玩呢樣嘢嘅，好係匪夷所思啊！呢一樣嘢 真係匪夷所思， 呢樣都唔呢個都唔知啊！ 泰國都有之前咧，即係睇親嗰啲泰國嗰啲旅遊嘅 video 又或者相都好，有隻玩法就係、是、都唔係俾人玩，即係俾遊客玩嘅，就係佢嗰啲表演嚟嘅，咁就擘大個鱷魚嗰個口啊嘛， 我頭捐落， 係啊，捐條友入去啊嘛。 估到唔捐啊！ 嗰位師傅就擘大個頭，懟佢落去。 個師傅捐咗， 個師傅捐入去啫。但係佢哋興玩呢啲噶嘛，即係玩鱷魚嘅。 玩咩？ 鱷魚係我嚟咁玩嘅。我而家呢只咧就咁玩法，就俾旅客去玩。 自己俾鱷魚玩。 釣大鱷啊！ 犀利啊！呢一個我真係唔夠膽玩呢啲咧。咁呢單都唔止，其實咧，我覺得即係成日講左膠咧，泰國肯定啲居民最多左膠，佢哋信佛教，就係有個慈愛慈悲心啊嘛。係點解咁講咧？因為原來之前佢有一個叫做咧史拉差老虎園，史拉差 係 啦，即係去到唔會拉差。咁原來即係有個咁嘅中國嘅大媽咧，叫做高麗萍喎。咁啊，佢因為咧即係離婚之後好傷心咧，要散心噶嘛跟團，咁佢成日脱團啦。咁有次佢哋就去咗一個即係個老虎樂園嗰度玩咧，即係啲野生老虎。咁之後咧。那個高麗萍不見了咁泰國咧，你啲泰國人好善心，好緊急，揾咗200個嗰啲警察啊，同埋啲志願人士去揾啦，揾咗兩日都揾唔到，啊好擔心啦，咁大家會唔會死咧？咁你估下呢位高麗萍有冇事咧？結果？ 咁你咁講咁鋪排應該冇事嘅， 冇事啊！你真係犀利，神機妙算。結果咧喺呢個老虎園嘅4公里之外咧，佢做緊樣好特別嘅嘢， 係 喺個溪邊度洗緊衫啊！真係估佢唔到啊！真係 我明啊，因為咧呢位女士咧，應該係正值虎狼之年啊！ 點解洗衫洗翻？ 咁所以即係既然佢都虎狼之年啦，佢都虎狼啦，老虎都。都唔會，即係老虎都唔會搞佢啦。 咁啊 係，見到仲要喂， 真係勇武。 喂，仲買啊！你唔好忘記啊，呢個係中國人嚟嘅。中國人係乜嘢啊？最叻係乜嘢啊？ 乜嘢？ 食啊嘛。 哦， 喂，所有四隻腳。個頭向地嘅都食噶 嘛？兩隻腳都食啦，唔好話四隻腳啦，連嗰啲即係嗰啲叫咩紙河車，即係人嘅胎盤都食啦。 咁而即係中國呢一種咁樣嘅即係文明遠報，咁動物界嘅都會即係互通消息。 十股陣味咁樣，喂唔好搞啊！呢個係 啦，啲大陸嗰啲狗啊，嗰啲咩桂林狗肉節啊，乜鬼嗰啲狗都可能有啲消息傳下傳下就傳咗去泰國，咁嗰啲老虎就知道啦。 可能唔好搞啊！真 係。係啦，喂，中國人啊，千祈唔好搞。 你唔好搞佢， 你食唔到佢，只要佢食翻你轉。 我哋老虎成身都係寶嚟嘅，咩虎鞭啊，咩嗰啲叫咩虎膠啊，乜成啊，皮啊， 仲有虎皮啊，嗰啲咁樣嘢，哇！你真係，哇！我係老虎，我都彈開啦，係咪先？ 我驚，即係可能聞到個陣除啊嘛！我唔怪之冇事啦，竟然喺一個即係野生老虎樂園兩日都冇事啦。 同埋啊嘛，即係咧，其實如果我哋要去幻想咧，可以幻想到好多人驚都得嘅。點解佢喺度洗衫？ 即係好輕鬆啦，過翻日常生活。 點解要洗衫？ 洗衫因為可能件衫污糟啦， 或者個人污糟咗。 哦， 做啲咩嚟咧？佢究竟？ 哦， 系啦， 喺老虎乐园入面，野生 老虎 园。 老虎乐园里面做嗰啲乜嘢？ 个史拉差入面做啲咩咧？洗衫。 系啦，而最尾系洗衫收场嘅咧。 哇，咁即係好難估，耐人尋味。 呢個大家自己去即係諗下啦。咁但係咧，即係中國人去到呢個老虎園係即係安然無恙嘅，呢個真係 我哋做唔到，我哋肯定做唔到啊。 咁所以咧， 唔係冇事可能奇蹟啦，奇蹟 唔係好奇蹟嚟。 但係問題就係佢可以喺溪邊洗衫先勁，同埋最抵死係啲人問到佢咧，佢係堅佢咁樣即係唔想入院嘅檢查噶嘛，咁啊之後就即係叫做遣返啊，唔係遣返嘅，送翻中國啦，我哋唔可以用呢個字，係送翻中國。同埋一單咧又係咧，又係顯示到即係泰國人嗰種嘅包容，即係我覺得應該我哋要去泰國不是不去，我們去學習他們這種包容精神，因為有人叫龍白龍子很出名的嘛。原來他之後呢，因為大陸人就是所謂不文明用廁所，譬如是什麼在個尿兜屙屎啦，是吧？有些人就入面呢，不知道為什麼呢，去完廁所就立曬廁紙走，搞到廁所沒有廁紙啦。還有些是將 M 巾呢類似黐曬廁板到，即是有個主持呢，他叫做茶靈大師，即是個主持就說嬲嬲豬，好，我以後呢就禁制中国游客入个寺度参观，我唔赚你钱。咁你估下结果咧？咁佢心愿，你估佢等咗几耐就心愿？结果都系要俾翻人入去咧，因为一人摸门钉，佢心痛啊嘛。你估佢忍咗几耐？ 两个钟， 两个钟，差唔多半日。 半日， 即系觉得唉，都系唔好啦。我哋即系出家人，慈悲为怀啊嘛。咁啊，结果半日就解除禁令。不过咧，就所有中国游客以后去厕所咧，就要呢个导游带住咯。但导游可能导游不是得一个人嘛，咁点带有男女？同埋唔止，佢话如果厕所污糟咧，就要个导游洗翻佢，抹翻佢，咁先俾你去厕所。嗱，我哋去到泰国，可能啲人分唔到，我成日都话，不如分那么师傅，咁都算中国人啊嘛。咁我哋去泰国啲龙白龙子，我哋自由行嘅时候，去唔到厕所噶咯。或者我同啲 friend 去，要一個扮導遊先去到咯，係嘛？所以即係大家咧，泰國真係唔好去，因為泰國唔係香港人去嘅地方咯。 哇！真係玩到咁樣啊！而家真係 係啊， 都係㗎啦。如果你話咗個地方係有好多嘅中國遊客咧，即係都唔值得去㗎啦。即係你唔好講呢啲咁極端嘅行為， 唔極端嗰啲應該常見㗎，大佬。 即係如果先唔好講呢啲常見行為，再低檔次啲嘅，用翻佢哋嘅用語，低檔次啲嘅，譬如話嘈啊。在度逼嚟逼去，即係爭先恐後啊！呢啲咁樣，其實呢啲已經足以令到你覺得好煩。 嗱，呢個我又講一單，又一單嘅，喺發生喺呢一個咧泰國呢一個嘅曼谷嘅機場啊嘛。咁有班大媽就想翻，即係有成200多人嘅，想翻去重慶咧。咁就結果就取消航班啦。咁你好勇武嘅。做一件事，就是唱呢一個嘅《義勇軍進行曲》喺機場度，200多人，遲拉杯人做路邊的靚蚊。嗱，佢哋有解釋嘅喎，唔係亂唱嘅喎。因為咧，佢哋好怕入面機場啲特警咧，去即係粗暴對抗佢，即係去粗暴對佢哋，所以就唱呢個國歌去抵抗呢個嘅泰國嘅機場特警。 即係遲拉遲拉， 係啦，勇即係有時咧，唱歌咧，今天我咧，可能都係勇武。嗱，我哋唱今天我啊嘛，佢哋唔係，佢哋咧泰啲中國喺泰國就唱。這個《義勇軍進行曲》是不是勇武先？ 喂，咁可以即係提議多一首俾佢啊，新歌嚟嘅。 新歌唱咩？ 就是呢、這個我愛我的祖國啊！我和我的祖國、啊。 我知佢首你講邊首？嗰、那個係咩咧？廣州 嘅 GN48人 啊 嘛。係啊，即係呢個AKB 48嘅老翻版。 你唔係揀咗首歌啊嘛？嗰首我都頂唔順個。 梗係唔會啦！ 哇，先蒙面超人，我自己都爭啲頂唔浮咧。我你 嗰首 咁嘅包容添。 嗱，嗰首叫我和我的祖國啦，如果聽眾有興趣，即係如果唔知的話，但係有好奇嘅，咁就即管上網去抄呢個 GNZ 48，跟住我和我的祖國你揾到噶啦，即係好多好多人 好嘢嚟噶，即係個係叫咩啲人話睇曬成條片聽啊，唔係睇聽曬話你好嘢。 即係嗱，佢呢個係點樣咧？佢係老番嘅老番添， 老番嘅老番， 冇錯，因為 老番嘅老番啊嘛。 因為咧嗱 ，AKB 48就原裝日本啦，日本版啦，咁其實大陸咧已經咧有一個咧就另外一個版本，即係已經係有一個山寨有一個老番版噶啦。咁嗰個就唔係呢個 GNC 嗰個係即係中央嘅，即係唔係中央啦，即係嗰個係主要嗰個嘅 上海係嘛？嗰個叫佢幾代噶嘛？ 係啦，即係類似啦。咁佢咧係等一等。 唔係佢好似 唔係，我唔係想播。 佢好似有個協作嘅，好似同日本有一個正版嗰個，即係有簽合約嘅。 係啦，咁總之有一個咧就係、是叫做唔好意思啊，揾一揾先，好快， 唔緊要。咁呢啲正嘅大家 叫 SNH 48。 即係邊個地方？ 應該可能是上海啦， 上海 係啦。如果即係就係唔好理由 S N 上海， 唔好理佢啦。總之咧， 唔知個地方啦。 呢一個咧就已經係老翻第一，老翻版。就是 SNH48, 但是现在这个 GNZ48 再是另外一对的老番。 哇，我看到叫高清版添，我上网。 那个 SNH48 我都即管好奇上过去看一看，就是看过一下的。他们唱的歌、都不是好的了、但是起码都似即係 AKB48 嗰種嘅水平啦，即係雞仔聲，但係都叫勉強啱音， 即係音準就冇問題先啦。 拍子大概齊咁樣啦，但係即係如果即係大家有興趣睇呢個《我和我的祖國》GNZ48 呢個版本咧，大家就真係嚇咗一跳嘅，就係、是、哇，直情好似一班即係好流好流嘅中學生。甚至乎是初中小學生隨時那些雞仔聲跟住哇又甩拍子又剩走音之餘仲要那班人呢即雖然穿曬戲服啦但是呢是 hea 下 hea 下咁樣就見到呢好似呢即係我諗連嗰啲即係大陸嗰啲比較有名嗰啲夜總會啊， 我話東莞嗰啲都比較專業， 嗰啲嘅表演都 冇睇過啊， 不如 想睇啊，好想睇啊！ 我可能上過，即係類似上過，可能 上過咩？講清楚。 D C V 哦， 佢間唔中有啲人會， 間 唔中有啲人會 po 出嚟噶嘛嗰啲片，即係感覺上咧，可能連嗰啲嘅演出都不如啊！呢隊 G N 其實我聽聲好似感覺去咗東莞嗰啲卡拉 OK 咁樣咯。 呢個我真係未去過，咁所以我唔知啦。 我去過啊，卡拉 OK 嘅啫，係同我親戚去嘅，不過 咁但係真係恐怖到咧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如果你要有收一個震攝嘅功效，你要即係抵抗敵人咧，除咗唱呢個 AKB 除咗唱《義勇軍進行曲》之外咧，而家多一首選擇啦， 哦， 即係個曲目可以多一首，就係、是、我和 兩首， 係啦。咁當然其實佢只要那班大媽唱翻嗰啲咩小蘋果啊咩嗰啲咧， 乜都得㗎啦，只要一齊唱， 即係你 二百幾人啊，大佬 跟住跳埋舞咧。就真係係人都怕你㗎喇。 嘩出超別大佬我真係怕咗你喎。 即係你要有呢個震攝作用呢其實好簡單。 喂先啱啱個故事未講。 唔使走到唱國歌。 頭先我講呢其實佢哋係成功爭取呢第二日呢即係航空公司即係佢哋二百幾人㗎嘛。有安排酒店同埋第二日就有班機飛返去呢。 梗係啦快啲。 但係唔係喎。有33個呢就堅持呢即係佢哋勇武㗎嘛。我唔去呢一個嘅酒店我唔買機票。結果呢嗰另外200幾人呢就搭嗰個飛機喺半夜3點走呢。不過因為架飛機冇劃位，呢200幾人咧爭靚位咧，遲咗兩個鐘先走。嗱，跟住嗰33個咧，即係唔肯去酒店休息啊，唔肯買機，即係唔肯登機咧，就要結果自己銀河包埋機票，仲遲啲走，晏晝先翻到去。所以咧，即係 有幾恐怖咧？即係其實最尾係咩嘅喎？即係佢肯俾錢嗰下，我覺得好意外喎。即係只不過如果佢哋咁 33咁勇 咁堅決咁勇武， 佔領機場 係啦，照計會發難噶嘛，即係喺度哇隨地大小便。 咪 佢竟然肯 我喺度生活， 佢竟然肯揞錢去買機票、 啊、 我就好意外。 我都意外，即係嗰度唔夠勇武，唔夠堅持咁、樣。好，聽首歌先。 差啲咋？ 一首咧叫做《閃光 Shining》啊，咁咧就係香港嘅獨立樂隊華梅六嘅作品。 嗯， 咁咧就點解會揀呢首歌咧？因為都想講下，因為其實咧我哋香港嘅一個有一種地方咧，其實都其實對經濟好有貢獻嘅。咁亦都好多嘅產物咧，都係來自嗰啲地方。 哦，中地啊， 就係工廈。 哦，工廈或中地。 工廈梗唔係啦，即係中地嗰啲就話緊要啦。中地嗰啲係對經濟好有貢獻嘅，而所有嘢都讓路嘅，起樓咧都唔好 樓都唔使起啊， 係啦，唔可以喺度起嘅。要如果要喐佢哋咧，要諗咗點樣安置佢哋先嘅。咁但係一調翻轉啦，工廈呢一啲咧，工廈都係對經濟有貢獻啦。即係譬如話華門六咁呢啲有嗰啲作品啦，咁亦都有好多種。即係而家咧工廈嗰種生態咧，即係我哋先唔好講嗰啲，即係有人會喺嗰度劏房住嗰啲，唔好講嗰啲先。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人都經營緊好多唔同嘅嘢嘅，即係譬如有一啲嘅即係體育嘅場地，即係或者一啲訓練場啊。 咩訓練場地？但係我以為 乒乓波也好，跳繩也好，拳館也好，好多都係用緊工廈嘅，因為呢一個就係話其實。呢啲咁樣運動嘅項目，或者係咯呢一類嘢咧，都要需要好多地方，而香港係冇地方啦，政府係唔會有咁嘅場地俾你去鍛鍊啊、去訓練啦。而你一啲咁樣嘅可能教練要出嚟教要教班咧，亦都係冇地方。於是咧，其實喺即係活化工廈政策之前咧，好多咧都已經係走去進駐咗工廈噶啦。 我即係秘密地自己入咗去先。 不是秘密地，而是即係你工廈本身就係其實雕空咗好耐啊嘛，你工業不移啊嘛，咁變咗其實咧喺呢個政府未有呢個所謂活化工廈2009年嘅呢個政策，所謂呢個活化工廈政策之前咧，其實好多人啊，不論係即係藝術團體、文化團體，同埋啲體育嘅一啲嘅團體咧，都已經係入咗去工廈嗰度，因為嗱工廈就雕空咗，而係。相對平租 平好多啦， 所以咧亦都即係用嗰個地方比較適合，因為比較大嚇嗰啲地方， 即係高 樓底高啊咁樣成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即係就變咗就吸引咗好多，或者好多呢啲人咧好自發地入咗去。 咁我就天真嬌問一句啦，其實我唔可以去申請政府嗰啲場地，譬如康文署嗰啲咩體育館用嚟練習唔得咩？ 邊度有得 book 啦？全部係 book 曬噶啦嘛，即係好多嗱。首先嗰啲場地咧，好多時可能會係啲體育總會已經咧。book 咗我嚟去分發俾佢哋自己嗰啲屬會，又或者咧，其實有時佢向外租出嘅咧。可能是租給一些嘅啊，恆宇人龍拳啊，或者乜鬼啊， 佢下面屬下啲會嘅會員， 或者係即係總之佢都係即係 open 去 book 咁，但係其實可能有好多呢啲咁嘅團體，好有組織地咧，都好有效率地咧，已經 book 曬啲場。事實上同埋亦都唔夠分，因為好少。 同埋你講呢樣嘢咧，係有啲人去有計劃咁炒呢啲飛噶嘛，譬如草地足球場啊，佢晨早已經上網即係唔知道用 program 咩成咧，排曬隊霸曬場，又炒貴佢啲飛咯。你要 book 場，咪同嗰啲人要去買貴飛去練習咯， 係啦，咁變咗其實好多人已經係用緊工廈，咁所以咧已經係有一種好即係其實遠在你呢個活化工廈政策之前咧，啲人已經自己活化咗工廈噶啦，即係已經將一啲本來係雕空咗嘅工廈咧，將佢咧係好有好合適咁樣去利用，令到佢咧真係唔會話即係嘥咗個地方。唯獨咧就係最衰咧就個法例咧就係跟唔上呢一種咁樣嘅趨勢，依然咧都係用翻啲好舊嘅法例，變咗咧話。工廈咧都仲係講緊咧，佢基本上嗰個地契嘅用途咧，只可以作工業用途或者係貨倉，冇啦，講完。 如果我嗱， 只係呢兩種 嗱，但係我問，如果我喺工廈入面，譬如我做 studio， 我就畫畫嘅，做設計嘅，咁有冇抵觸佢呢個工契嗰個內容先？ 有抵觸㗎。 咁點啊？佢踢我趯我走啊！佢黐線，我畫嘢啫嘛，工廈度做 studio。 唔好話畫嘢之嘛。嗱，如果佢真係要執行，即係嗱，點解而家會面對一個咁大嘅問題咧？就係話嗱，我先講翻。就是你工廈本身的地契那個容許的用途就只可以是工業用途或者是貨倉，如果你是做其他事的時候，其實過往就是隻眼閉、而那些業主也都由得他、就是不要緊的 照租， 他要租給人家不是雕空嘛， 但 是你可以去申請改變用途，改變用途就是話你要去城規會嗰度申請啦，跟住咧申請咗之後咧又要過五關斬六將嘅，你仲要過呢個地政總署啦，仲要過呢個消防啦，睇下消防嘅條例，即係消防係咪即係 approve 你呢一種咁樣改變用途啦。而呢啲嘢咧係要業主做嘅，你個租客係做唔到嘅，即係租客係冇權去啟動呢一樣嘢嘅。咁即係話你頭先講，你譬如你租咗個工廈，你係畫嘢嘅，做 studio 做設計嘅，理論上。是唔係叫做違契所謂？ 要佢即係啱啱申請過曬五關先。 你要同阿業主講，喂阿業主，喂求求你啊，幫我去申請改變用途啊！ 好啦，頭先講申請改變露台就係經過嗰啲咁樣嘅地方，要經城規會，要經地政，要經消防，仲要 approve 咗之後咧，其實係業主要俾錢嘅、哦，要俾一個豁免費嘅。咁你要 死火啦， 係啦，咁即係話你要說服業主去做呢啲嘢，經過一個咁繁複嘅手續，仲要俾錢，你話係咪等於冇可能咧？ 嗱、我再問一問題啦，嗱，我就譬如話想做設計 studio 啊，如果去另一個人，即係同一個業主啦，我當佢有成棟工廈啦，另一個想做係租整呢個蛋糕曲奇餅嘅。咁係咪又要揾個業主，佢再另外再申請過呢？ 係啊，即係頭先我咪講過咯。 又做又再俾一次錢， 係啊， 獨立制跟佢加一個用途落去啫。譬如加個叫設計 studio 啊，另外佢另一個租客做曲奇餅嘅咩教室咁樣，又再啱啱走個程序再做多鑊。 係啊， 嚇咁冇可能會搞到嘅喎。 唔係，所以咧，如果你講呢種 case 咧，如果你話一個單一業主擁住成棟大廈嗰啲咧，佢就會成棟去將佢改變用途，變咗一個商廈咯。 嗯， 就係、是、所以譬如我哋又會見到 對面啦， 係啦，嗰咪會係嗰啲咯，佢唔會咁樣散租 咁樣即係蝕桌咯，嗰、那個業主 會咁樣散租噶啦，唔會忘居。即係而家就係講緊就話，可能個業權比較散，嗰啲工廈咁就變咗咧，佢哋就會即係個別嘅業主就要即係睇下佢自己做唔做呢樣嘢啦，即係咁樣咯。咁好啦，有可能可以再加嘢啦，即係 I mean 即係可以再補充資料就係話 ，OK， 所謂政府見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佢就話會即係開放一啲所謂令到呢個工廈啊或者叫做藝術工作室呢一種嘢。啊、可以咧納入呢一種嘅城規嗰種嘅許可範圍嗰度啦，咁樣。咁但係首先第一就係話呢種藝術工作室咧就會包括你頭先講嗰啲啦，即係 studio 你畫嘢、你設計成 OK 可以嘅。咁但係呢個只係滿足咗城規會嗰部分啫，依然你係要 消防嗰堆係嘛？ 係啦，一樣又要經地政係啦，地政同埋要經消防。而消防咧就係、是、話要睇下你咧，即係其中一個即係情況咧，就係話或者一個佢批唔批准嘅一個準則啦。雖然嗰啲準則係從來唔清晰嘅啊，咁但係其中一個佢一般消防會講就係話你嗰個用途咧會唔會吸引好多人流？嗱，佢個邏輯係乜嘢咧？佢個邏輯就係話，如果你一個工廈係一個工業或者係貨倉用途，你係有一班固定嘅員工，大家都成日都喺度翻工，於是你好熟悉呢度嘅地方。呢、這個地形有起火警的時候，你知道怎樣走，所以呢就維持安全。但是如果你吸引很多街外人，很多人流，這些人呢就其實 suppose 就不熟悉這個地方的，即使他可能他其實是個個禮拜嚟，或者一個禮拜上嚟幾次上堂也好，乜鬼都好，他熟悉，即使是這樣都好，他都依然是當這些街外人呢是不熟悉這個大廈的地形的，於是有起火警的時候他們就會很危險辣，所以呢但凡你呢啲咁嘅用途，如果係吸引到人流嘅時候咧，佢都一定唔批。 咁即係唔使搞 啦。另一個 logic， 譬如我搞嗰啲 band 房，譬如話搞嗰啲 hit agenda 咁樣再複雜再搞，唔使搞噶咯喎。 Exactly， 我當啲人 點解 hit agenda 要成日俾人趕，咪就係呢個原因。 人流問題， 因為佢係永遠都唔會過到消防嗰關。 嗱，但問題啱好吊軌啦。你話啱啱可能做工業用途做倉啊，譬如嗱，我擺咩咧？石油氣罐啊，擺啲燃料啊， 危險品你可以申請。 極危險噶。 嗱，首先嗱。貨倉是容許的 ，OK、 啊。 好啦，如果是危險品，你攞到個危險品牌是 OK 的、啊、可以的嗱，好啦，你講起呢樣嘢啱啦，你講起呢樣嘢啱啦，更吊鬼是乜嘢咧？而家我哋聽到很多新聞就話，即係啊，自從呢、這、一個即係九龍灣嗰、個 迷你倉、 迷你倉大火之後，佢哋就即係雷厲風行咁執法。嗰、那個執法就係話咧，去咧就去 check， 尤其是一啲舊嘅、舊式嘅工廈。是講緊即係可能五十幾年以上，係佢哋冇自動灑水系統，即係冇呢個法例要求佢哋裝自動灑水系統，亦都裝唔到。而呢啲工廈如果同時又有即係危險倉的話咧，佢哋就會率先執法。咁所以而家就係話，即係新聞就報咗就率先咧，就去搞緊十一棟工廈啦。其實唔止嘅，而家新聞睇到十一棟啫。其實原來呢一類咁嘅工廈咧，有200多棟嘅。 即係佢係先搞嗱， 佢就先搞呢、這個幾個 呢類先。 佢搞嗰個邏輯係乜嘢咧？就係話呢啲地方係有危險品、危險倉、危險倉係合法啊！佢喺嗰度 合法嘅。 於是如果你周邊那些是不合法或者周邊那些是違契的用途呢、我就要趕走你，因為你危險，因為你不是你製造危險、而是有個危險倉在那裡，他可能有事你危險，但是你是違契嘛，你違契於是他就要趕走你。 想不明白，其實不是應該去管制這些倉 庫的嗎？你應該是搞個倉嘛， 個倉應該你要一定要增加啲消防系統乜乜成，俾你過咗先可以擺翻嗰啲叫做倉存落，即係嗰啲底温落去啊嘛。 呢、這個咪、這個、就係市民同埋官 不同的地方。 但如果这样我想 他的智慧我们作为普通小市民又怎会可以理解得到呢？ 我当一个牙染蚊仓库我摆石油气管的是应该即时将它摆落中地那里，中地少没人住嘛，货柜场就包叉住它，你有什么事就借那最即是不要彩爆就借爆那里爆没人咯，是吗？ 就是呢，就是 调回转的做事， 就是你估即係呢啲咁樣，我哋常人嘅常識， 啲常識嚟嘅啫。 常理會諗到嘅嘢，政府會聽咩？即係佢反而調翻轉做嘅嘢，就係話嗰啲危險品倉，因為佢係合法，佢攞咗牌，攞正牌， 因為佢合法咁做， 攞正牌喺嗰度。於是咧，佢為咗大家周邊嗰啲人嘅安全，如果你係違契的話咧，唉、哎，唔好意思啦，你要走啦。仲要係點樣啊？係講緊，喂，我成日係巡查你。巡查咗，發覺你有事，知道你有違契嘅用途唔啱嘅時候咧，14日內你要去矯正，否則我就會搞個業主釘佢契。 哇！釘契即係唔租得，唔賣得死得噶咯。 唔賣得係啦，即係即係賣得，不過即係如果賣，即係叫做即係個契就有個咁樣嘅嘢。 複雜噶咯，有釘契大鑊。 釘契啦，咁而家佢嗰種做法就係咁樣啦。 喂，咁 點解？而今日我哋見到一個新聞就係話，佢巡查嘅時候咧。嗰啲人去矯正嗰14日內啦，叫佢叫佢個矯正啊嘛，嗰啲人盡量去矯正啦，將佢還原翻變成一個貨倉啦。不過而家話啲消防勁到點樣咧？就係、是、話或者地政啊，見到你嗰個貨倉有個有張梳化喺度， 哦，有個人有人流， 或者有電視喺度，佢都唔得，都要你搬走佢。 倉唔可以有呢啲嘢嘅。 系啦，倉唔原來倉係唔可以有梳化， 唔可以有電視嘅原來， 唔可以有電視嘅，即係話即係佢會懷疑你其實唔係 倉嘅用途， 唔係倉嘅用途，即係佢咁樣去推敲，咁就叫你即係搬走埋。 咁即係分咗個倉入杯嘅水機就唔得噶咯喎，啊飲水個倉度唔得噶，搬開佢啊。 倉裏邊咧法例規定咧，一間一個貨倉咧，你可以有30% 嘅地方咧係 office 可以咁嘅，咁但係。即係變咗，如果你即係佢咪要巡咯，佢要睇下你評估下你嘅地方係咪30%咧。咁但係我就唔明啦，即係如果你有呢啲咁樣嘅時候，咁你一個倉咁裏邊有 office 30%，咁裏邊有張 sofa 有電視，好平常 嘅 啫。 office 係有呢啲嘢嘅喎，大佬。 喂，咁佢而家即係嗰個執法就係咁樣，佢而家咁嘅程度。 其實我覺得佢目的就係趕走你班人，丟空個單位，咪最安全咯。 趕咩船啦？嗱，你講得啱啦，趕走嗰 part 係啱嘅。其實就係話呢個，我就係覺得。其實他最終就是想趕回你去私人市場，你去租，逼你去租商廈咯， 咪冇事咯， 逼你去租商廈， 因為商 廈係啦，商場咧，嗰啲係大地產商嘅嘢啊嘛。即係你，即係我哋點解會做唔到官呢？或者我哋個 太正常啦諗嘢， 因為佢有 agenda， 佢真係有 hidden agenda， 佢有 hidden agenda。 喂，佢就係即係見到，即係嗱，我覺得咧，即係佢可能知道活化工廈呢個政策咧，即係我自己個睇法啦，呢個係活化工廈嘅政策就係愛嚟做乜嘢？就係益。嗰啲頭先你講嗰種成棟嗰啲業主， 益咗啦！而家我哋都 成棟嗰啲業主， 成棟嗰啲買曬 佢咯。係啦，成棟將佢改變用途，成棟去賣咗佢，或者將佢變成商廈 upgrade 咗佢。呢一種就為之係活化，即係我覺得係咁樣。 唔係啲租金上升咪活化咗咯。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講我哋即係普通人，或者頭先講嗰啲體育團體啊，甚至乎好多 NGO office 都用緊嘅，甚至乎好多宗教團體都喺嗰度用。即係嗰陣時即係都有好多即 係有啲教會啊， 教會啊，牛頭角，即係嗰個大火迷你倉嗰度，其實嗰附近都有嗰個大廈 上面下面有教會 都有教會噶嘛。咁就話好多都係用緊呢啲咁樣自己好有機嘅方法去處理呢個問題。去用咗啲地方，但係咧啊，佢哋響用緊平租喎，啊，即係咁樣，跟住咧，可能嗰啲地產商或者真係嗰啲咧，就會覺得，喂，佢哋咁樣租工下， 咪都唔公平喎，犯法喎， 喂，唔好話犯法先，法例可以改嘅 ，OK， 可以修例， 可以改嘅，因為咧呢、這個我陣再講，法例可以改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喂，可能地產商同政府講，就係話，喂。嗰啲都係我哋嘅客喎，喂佢走去租工廈咁平，咁我啲生意點做啊？等於好似小販咁樣，我係有間鋪，我租間鋪，前邊有幾個小販，跟住佢都會同 要趕啦食環處啊嘛， 食環講喂，咁佢唔使交咁貴租，佢都可以做生意，咁你點 公平 公道喎？一樣嘅邏輯，佢其實就係想趕你啲人去即係離開，即係活化工廈嗰個原意咧。就不是我們想的那種原意， 不是想給民間團體用， 是給那些大地產商去炒樓，可以將它改變用途，而即是普通人我們用了那些就不行了，即是你享平租就不行了，即是知道，即是2009年之後發覺 喂，咁多人仲用緊呢啲地方，即係嚇嘆緊平租唔得啦，要趕呢班友走，即係用盡各種嘅方法。即係 Hidden Agenda 搬過四次，而家係搬到第四次。 嗯， 咁咪講緊就係呢種咁嘅情況，就係話即係喂有即係不斷係有一啲即係地政同埋消防，成日都要去巡查。而他哋係終日提心吊膽，同埋咧，即係用好多古靈精怪的招數，就係話一係就扮冇人， 扮倉， 俾佢入；一係就扮倉，堆幾個紙皮箱。 我見過Agenda有個 post 係話將啲嘢一做完數，即刻搬翻埋位啊嘛，擺咗個倉啲貨，嗰啲紙皮箱隆，我諗翻高佢先，堆翻即係啱啱你話七成三成個比例咧， 係啊， 推翻落去咯，嗰啲位。 係啊，有㗎，佢哋係有一種咁嘅方法，就扮倉咯。 嗯， 係啊，即係扮即係符合嗰個要求咯。 嗯， 咁但係即係而好多呢啲咁嘅團體就係話覺得，喂，我做乜嘢啫？ 我咪我做啲咩散放火？ 我又唔係做賊。而是我係因為我亦都唔係話特別因為貪平，而係喂你真係有呢啲咁樣嘅閒置咗冇用嘅 丟空噶嘛， 丟空咗老鼠啦嘛，大佬咁我走嚟用咗佢，唔好嘥，即係互惠互利， 釋放土地啊嘛，梁振英成話， 少少即係你啲租又平少少，喂咁我咪即係其實都係咁樣啫。而家你搞到我好似做賊咁樣，即係終日要提心吊膽，驚你即係 俾你捉 係 嘛？ 俾 我同埋啱啱問到一樣嘢， 或者係呢一個即係俾呢個地政去查。 如果14日咧，想問你，如果唔還原咁點啊？罰乜嘢？我冇可以唔還原，還原唔切咁點咧？ 還原唔切佢咪咩咯？即係如果真係嚴正執法嘅，佢咪走去搞個業主釘佢咯？ 即係死梗啦！ 咁到而家即係俾施壓俾個業主，等個 業主趕你走咯。 係啊， 一嚟還原。 係啊。咁頭先我講話即係法例可以改，不過咧就即係講起另外一樣即係氣氛嘢，就係話乜嘢咧？其實咧喺呢個即係一路咁樣嘅發展嘅過程，其實有一啲嘅用途咧，慢慢咧都加咗入去。譬如頭先講就係話藝術工作室嗰度可以即係放寬咗，可以擺咗喺呢個即係擺咗喺城規會嗰個 level。OK， 即係嗰一格啫，城規會嗰格。 但係 其他消防， 但係有一啲咧，有一啲嘅用途咧，就係咧。好勁地咧，可以直情咧變咗加咗入呢個工業嘅用途咧，就直情乜鬼頭先嗰個講嗰啲申請豁免都唔使做啦，就係可以 OK 嘅，係乜嘢咧？就係一啲創科嘅嘢， 創新科技局嗰啲嘢，創科嘢 就係實驗室。 哇！實驗室係好乸危險嘅喎， 實驗室而呢個係即係梁振英係可以即係、就是、喂。 為咗個局， 係啦，特事特辦，為咗呢一樣嘢，佢自己推嘅嘢，甚至乎我哋嗰陣時都講過，即係嗰陣時即係撈鬆都講過，就係話啊，係咪嗰啲咩幹細胞研究啊，乜鬼啊， 高科技喎， 高科技啊，佢個自己個仔啊， 係咯， 嗰啲嘢 係 咪有關咧？於是呢一啲咁樣嘅所謂創科啊、科研啊、實驗室咧，就可以 OK 啦。 嗯。 喂，你話咪激 Q 死你咧？即係你唔好喺度成日講話法律啊！即係好多坊間人都可能會覺得、啊，你班人真係違契喎，唔啱喎。 係咯，個契咁樣唔啱。 但 係 個法例係可以改嘅， 一句咪搞掂咯。 而係政府係有例子係改過，仲要係特事特辦， 同埋咁快點可以，淨係跳過曬啱啱嚟申啲豁免， 唔 需要加咁多嘢。 佢已經係納入咗嗰個工業嘅範圍啊、 嗯！ 即係頭先我講過就話工廈。就只可以工業嘅用途或者係貨倉啊嘛，咁佢而家將呢種實驗室定義為工業嘅用途，搞掂。 創新科技明明科技嘅，又變咗個工業， 就搞掂。 咁你玩曬 咁都得㗎。喂，咁你音樂即係 個創新科技啊， 或者你嗰陣時講唔好講係創新科技，你嗰陣時講話即係咩創意文化產業，呢啲都係工業嚟㗎。係啦，即係點解你會大細超到咁樣？ 任佢即係任佢全升咩個工業咯，佢玩曬咯，係嘛？佢話係就係㗎啦嗰樣嘢。 所以點解即係？我諗即係工廈嗰度咧，我諗需要更加長時間，即係以後都講多啲，或者點樣？因為一來好難明，因為嗰啲 頭先你講咁耐，我哋講咗成三個字啦，咁複雜嘅咩？ 即係我條例好複雜，跟住好多嗰啲豁免啊、剩啊嘅嘢咧，亦都係經常一路變緊、update 緊。同埋第三就係話公眾嘅 image 咧，即係不論係傳媒塑造也好，或者係呢個即係政府所即係有幫手 spin 出嚟， 妖魔化將啲人係嘛？ 會咧，未至於妖魔化，只不但係佢會覺得，喂，你班人都係喺度做生意啫。譬如話佢嗰啲體育嗰啲，即係可能或者嗰啲拳館，或者有啲可能係做即係水療啊、按摩啊。即各式各樣的生態都有的嘛，其實有些像即九龍城寨的時候，即很多你在一個環境裏面有很多不同的行業的東西，但是它會給到公眾一個形象，就是說喂，你們都是在做生意啫，你們賺便宜租啫，你們真的犯法嘛，所以犯法要執法要守法，香港是成班是即守法， 拎翻出嚟啦，我哋法治之都 成班守法 L 法治之都，咁佢會講話啊，咁因為啊唔啱法例，咁你要走都好應該啊咁樣。嗱呢個就係即係香港，即係坊間會都對佢對 即係迷信咗法治啊 嘅用。 即 不 是这些 迷信法治，而是你总之就是说、哦、总之犯法就不对了。 真是吹象、啊、真 的就是这样，现在的状况就是 最恐怖就是刚刚你说有些所谓一般人的印象，这个就是你不守法就应该、啊、跟这番这个最恐怖，这个就是我刚刚套回之前的事，就是黄之锋 在泰国那件事、嗯、我啱过这件事，即是他们咁樣倒退先恐怖啊嘛，呢樣嘢。同埋之前話，即係講小販政策問題，話誒、欸、小販唔啱喺街做嘢犯法啊嘛。但係點解之前有小販牌之類嘅咧？係嘛？同埋啱啱你講呢一個啦，即係嗰個科技啦，佢話係啊得噶咯，一套落去。 即係你係法例可以改噶嘛？ 分分鐘嗱，我講梁振英如果搞咗個唔知咩文化局、文化創意局咁啊，俾佢開到啦。又畫個波波落去，哦！如果做文化創意嘅就可以又豁免，好啦，我豁免呢一個啦。咁其他整麵包、教功夫嗰啲教嗰啲又唔得噶咯，又點樣咧？咁啊，咁嗱，咁樣又製造分化啦。喂，我都冇事啦。 嗱，我覺得即係分唔分化咧，呢個係一個即係始終你喺即係政治或者係一個資源分配上，梗會有呢啲咁嘅爭拗。 必定有嘅。 但係我覺得呢個應該係源自政策。 嗯。 你有一個政策，你話要推某一樣嘢，跟住你會有一啲嘅優惠俾你推呢一啲嘢。咁我覺得呢個無可厚非。如果你能够说服到为什么你要推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对香港整体为什么会是好，我觉得这个 fine OK 的，但你现在不是嘛，你没有任何政策，跟着你有没有很清楚说服给我听，你说、啊、创新科技或者这些实验室对香港整体是长远发展是很好的，你讲的， 他说有的了， 你讲的，就是你开一个局抌几百亿去，跟着就说要抌几百亿出来，不知道怎样去创新科技，创新科技对于香港怎样好呢，香港有什麼基礎去做創新科技呢？喂，大家都即我們讀書或者我們現在都知道很多即學生讀書有幾時有鼓勵過我們去研發一些東西啊，大佬，我們讀即係讀書嗰啲幾時有叫你發明嘢㗎？ 全部最精英嗰啲， 我哋有啲咩精英啊？喂，大佬，我哋 金融嗰就係得地產咯， 係咯， 冇噶啦，得兩尾嘅啫嘛。 即係你，我覺得你要有一啲政策，你好清楚說服到公眾呢個政策點樣好，跟住你因應呢個政策會有一啲嘅措施，而係令到某一啲嘅行業會係受惠。譬如話你話，即係如果你話哇，我要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咁樣，跟住有一啲嘅措施令到譬如話文創產業或者體育嘅一啲嘢。去用啲工廈係平啲嘅，咁我覺得 O、OK, K， 你有成套嘢咁樣一個論述，咁樣有啲措施去解釋，我覺得 O、OK, K， 但你冇啊嘛，你而家唔係咁。 話你又嚟㗎啦， 反而甚至乎係調翻轉，你講話要推文化創意產業，但係呢邊咧就夾死你。咁你不如講清楚，即係我都係去翻嗰句啦，即係如果講翻匯發工廈嗰啲咁嘅時候咧，你講清楚啦，你個政策咧其實就係要。就係、是、要只係推香港繼續呢種 產業商業化、 產業單一化，就係即係地產金融。 讲明 讲完， 但又唔敢讲啊，又 即系 又唔敢讲啊。 喂，你咁讲我都仲好少少，你又唔敢讲。 嗯， 但系其实你系啊嘛。 佢最衰格就系、是、即系一路做一路唔讲，我咁做。 你事实上 啲政策就系咁做，逼走你啲人咯。 其实就系逼走你啲人咯。咁就是、但系啦，如果系益到自己嗰啲咧，哎又会 委屈啲，梗系赞成啦。 实验室嗰啲又可以怼落去。 喂，你讲呢单嘢咧，我肯定有啲唔知乜乜挡出嚟。唉、哎，我哋真系好赞成政府，即系年轻人去咪创业咯，咪去做一啲创新科技，咪好咯，可以工厦又平租啊嘛。政府咪帮咗年轻人，咪帮咗呢个科技产业，我哋唔可以落后噶。我哋再唔做啲政策啊，俾新加坡同埋台湾抛嚟噶啦。嗱，呢啲我写包单，肯定有人会捐出嚟讲呢啲嘢，迟早问题，实有啊， 好。 聽首歌先啦，係嬲嬲地。 這首呢叫做Double No No，就是雞蛋蒸肉餅的作品，繼續呢個工廈系列嘛，即係咧都係，即係佢哋呢啲咧都係個 band 房都係工廈。 好似我哋咪走嗰時撞到佢哋咯，喺度。 係啊， 係咯，有啲附近就係工廈。 喺對面嘅啫，其實係啊，我去過佢哋 band 房噶啦，係啊，咁樣所以係啦，即係好多人其實係用緊好多唔同嘅方式喺度，即係令到呢個工廈呢一個即係本來可能係即係一啲 idol 啦閒置咗嘅一啲空間咧，係可以。令到咧佢可以有經濟貢獻地啊，即係用翻佢哋嗰啲用語啦，經濟貢獻地咧去用緊啲地方。 其實我覺得係啲人係有工廈呢個叫做空間，係俾佢，我覺得係掙扎嘅啫，係掙扎做自己嘅理想同啲創作，唔係話啲而家啲工廈之前唔係話活化工廈，我有個表嫂咧，佢開畫廊喺葵芳嗰邊嘅，咁之後都加租又搬多次，之後都頂唔順都接埋咗啦。佢就係想做一個畫廊，即係做一個畫教室啫嘛。 即係其實你講得啱，即係工廈只係 唔係平噶啦，已經唔係平租噶啦， 只係一部分，因為嗱。好多時就係話你工廈，如果你嗰個業主真係肯幫你，即係改變用途性嘅時候，你改變咗用途之後咧，其實嗰個租金又隨之係會貴嘅，係會加租嘅。 佢為咗你咁做呢樣嘢喎，佢俾錢喎申請。 係啦，會加租嘅，咁變咗其實就變咗係 defeat 咗原本嗰個 purpose 啦。有好多就係咁樣，咁所以其實話你淨係有工廈呢一樣嘢。是不夠的，即其實你始終都要有一些，即是不是有些租務的管制，租金的管制應該有一些上限的。我覺得這個，即這個其實是香港很多根源的問題，即你搞什麼，即譬如上次我們講過，即不是上次，我之前聽過一些即是報道說，就是或者香港現在都很多搞所謂叫做電競， 電子競賽， 沒錯，電子競賽的場地。咁咧有一間公司啊，即係未上市，但係即係搞咗幾年都有聲有色噶啦，即係開始搞好多啲即係電子嘅競賽啊，又聯賽啊，又可能係有世界各地嘅一啲咁樣嘅一啲比賽咁樣，其實都喺度構思緊香港係咪都可以起呢一啲咁樣嘅，因為外國係有 好耐啦，韓北 係啦，南韓係正如有好多好有規模嘅一啲咁嘅電競嘅場地咧，係等嗰啲即係人咧係可以去睇人打機嘅。 大陸都有啦，冇講咁遠啦。 大陸亦都好多係啦。咁但係啦，香港亦都會有諗構思啦。咁但係咧，即係嗰個報嗰次嗰個係一個財經嘅報導嚟。咁就話即係訪問翻呢一個嗰、那個即係嗰個董事咧，都話咧，即係而家去諗呢一樣嘢咧，始終都係租金嘅考慮。即係香港都係租金太貴，所以咧都未必可以可。 你諗下，佢咁密集咧，啲機咁闊，有大型幕嘅電腦，要一定的地方闊， 地方要好大 噶 嘛， 而家做唔到㗎。因為工廈做，即係除咗工廈之外，你冇選擇嘅喎呢樣嘢。 如果你喺工廈搞，咪又係死咯。 啱啱嗰啲用途咯， 係啊。已經係 唔使玩啦， 嗰啲用途係唔得噶，咁變咗即係跟住又話你危險啊，成啊咁樣，又 有人流又 一定有人流啦，因為你話 有人睇噶嘛， 有人睇噶嘛，都要有人流咁又係唔得啦，咁所以唔使諗噶啦，呢啲即係你話一定唔得。 但係呢個可以揾翻 個問題係話，即係你係香港嗰個即係租金咧，即係大家即係唔好。不承認啦，就是其實是香港很多問題的根源。 喂，我有個朋友 住宅也好，而家呢啲咁樣嘅，即係一啲嘅中小企， 即係啲創意嘅產業，真係 產業， 真係創意產業， 一定是創意的，即係你可能係一啲上樓的食肆啊。頭先講過啦，可能水療、按摩室、美容乜鬼啊，或者係一啲體育嗰啲嘅，即係練拳啊、練波啊、跳繩啊，即係嗰啲之前攞好多獎牌破曬世界紀錄嗰度香港跳繩隊好多嘅教練，其實都係租緊工廈去開班噶嘛，即係呢啲咁樣嘅嘢。其實都是即面對住一個即租金嘅問題，即係好多都係生存唔到，你逼佢去商廈或者係商場 玩完噶啦， 咁真係租唔到咁貴噶嘛？咁咪唔係會接埋咯？ 即係一步褪一步，已經由商業公司本來係租商業大廈，因為租貴褪去啲工業大廈，冇褪冇，我褪唔通喺街做嗰啲嘢，冇噶咯喎！呢條褪都係已經係絕路嚟喎呢條。 絕路，no way out。 仲有都褪咩？ 接埋佢轉行咯，或者去打工咯。即係其實又係咁樣啫嘛，即係唔俾你有一個自力更生嘅空間嘅。香港嘅政府係唔俾香港人。是有自力更生的空間的，你是不可以做小販，你不可以自己做一些即是創意的事，或者你自己創業中小企有一個地方可以，即是我不需要賺大錢，我唯到生即是找到兩餐就 行了，自力更生算了， 是不得的，是沒有什麼機會的，逼你一定不可以做一些事，逼你要去服務於即係你要打工，你要揾份工去服務於大集團。 喂，其實啱啱講你講嗰樣嘢咧，成日有一啲即係唔贊成咁多福利開支啊，唔中意啲工，即係中門一家啲人硬硬聲嗰啲政黨咧， 你應該是贊成這些工廈給分我們這些小機構做回自己喜歡做的事，這些人是自力更生的嘛，有這班人有了自己即叫小生意生存的時候，自然政府福利開支就低很多咯，是不是少些人說什麼拿公援又成那些之類， 即是對咯，這個是一來二來就是說即其實、即那些我覺得另外一個故事、即另外一個 issue 究竟有多少人是、其實是拿即是中援是即所謂即很多、其實你說真的因為即找不到食跟住講即懶惰所謂啊所謂懶惰去攞去攞中援係講緊好少 percentage 嘛，10% 都唔夠噶嘛，其實咁但係嗰個唔講住啦，即係另外一個複雜嘅議題。咁、但係你係而家你一個自力更生嘅空間都冇啊嘛，即係小販已經 其實呢個一樣，我都係延伸翻佢哋對小販嘅管理態度啫嘛。我就你唔存在，唔使管理咯。譬如之前佢哋話要啲商鋪突少少出嚟、就即刻雷厲風行罰1000元，因為嗰個間二招條例。 係啦， 佢最離奇就係咩咧？有五個地方為咗保持個特色，就可以有豁免權。係 啦， 但係其他啲人話：喂，我明睇電視話呢一個豁免嘅，唔好意思阿叔，個電視你嗰度冇份㗎，因為你嗰度冇特色。大、啦，問題係邊個決定？譬如花墟有特色，點樣過兩條街側邊？太子道嗰度又冇特色，又冇可以豁免嘅咧，有你话嘅啫喎，执法嗰个尺度系嘛？ 系啊，所以真系其实系好惨嘅，即系讲亲呢啲嘢都好嬲嘅，即系你成即系你成日都即系你，唉唔知点讲，即系你系唔令，即系你即系赶尽杀绝咯， 咪追到尽咯，冇路行咯，直头系。 系啊，你即系 边个路行嘅而家？最后一步啦， 即系如果攻下呢个古仔，呢个 issue 就系讲到哇，你嗰啲执法嗰啲地政执法去到一个位就系、哇，见到你有个 sofa， 有个电视都要你搬走，否则就即系话你违契，跟住要即系钉你个业主个契咁样。 咁我业主夹你咯， 系啊。 咪咯，佢唔使執法添，業主租唔到又賣唔到，咪自然喐你噶啦。 即系咧，即系呢一種咁樣嘅，即系香港係咁樣嘅。你係要大奸大惡，反而冇事。即系咧，你係即系，喂，我要係即系典型嘅例子就係阿邊個啦，5000萬啦，唉，費事收律師信啦。咁當然我哋唔會啦。 數字人咁樣啊， 係啦，即係數字人收即系5000萬，即係呢啲大奸大惡冇事嘅。又或者你啲地產商，哇！即係直情係同呢個政府即係官商勾結講咗好耐啦，即係冇講地產霸權，因為而家官商勾結啊嘛，即係官商勾結咗咁耐，你去即係逼走咁多人性，其實係即係為咗呢啲，我覺得係大奸大惡。 我叫佢， 但係呢啲係冇事嘅，反而你即係規規矩矩做呢啲咁樣嘅小生意咧，就話你下下為你違契，話你犯法，話你乜話你乜，跟住要趕走你雷厲風行，跟住即係。即其實不是很比喻有些不倫的，但是令我想起打假波的那件事。為什麼呢？ 為什麼讓你打假波呢？ 因為其實今早我揸車也有聽林九他們說，他都是說這件事，小貪就大拉曬嘢， 是啊， 大貪那些呢， 他貪些什麼啫？那些工廈那些。 不是講工廈那些，而是講譬如這 些。哦，剛才打假波那件事。 打假波是不對的，OK？ 這個是不對的。但是他们呢，即你说他们居又好说什么都好，他五六条友这里讲打亚波那个为的贪的钱呢 很少了， 讲了9万。 你讲到 9万， 刚才你讲的新闻为了狗皮这么多人分几多啫， 是啊， 9万元大佬坐监的打亚波。 现在打亚波是即坐监前途尽毁， 玩完的， 即你做作为一个运动员。是啦，有啲係好後生，23歲，即係 預備組嚟，有啲係。 係啦， 預備組都搞到下架波。 即係你連一隊你都未上到，你收得皮㗎啦，即係冇得再踢波，即係一個職業㗎啦嘛。 冇㗎啦。 我唔知係即係如果暗翻大。 再請呀、即係打返中超咁樣。 係啦，踢中超得唔得？ 叻仔喎，打架波落嚟玩。 是吧，我不知道得不得樣我不知道。但是香港就真的不用玩的了。但是这些就是我不是说他啱，但只不过是会同情他们，真都是为了不少钱搞到前途盡毀，很惨。 同埋啱啱讲就算他 们是。但是你那些樣即是梁振英之流，或者呢啲咁樣嘅，即係仲有好多嗰啲陳茂波子點樣去劏房啊、囤地啊嗰啲，大奸大惡係冇事嘅。香港而家就係即係香港特色嘅法治係乜嘢呢？ 即係如果咁中意講法治，就係、是、呢一種啦。就係話大奸大惡犯法冇問題， 有權就冇事。張震， 你係係啦，你係即係蝦毛蟹將、蝦兵蟹將、普通小市民咧，你犯少少法律都執到正。 我哋要嚴打啊嘛，呢個 就嚴打， 所以叫咩殺雞儆猴啊嘛。 係啦，即係呢啲咁樣咧，即係就係好嚴好嚴，即係你哇嚴刑峻法，對於小市民犯啲好好少嘅嘢，等於呢、這個即係熱血公民嗰、那個嗰位日興 係。 喂，佢做乜嘢啫？ 襲警咯，話佢 襲警掟水樽啫。 我話唔得噶，咁啊，你喺一個咁大嘅場面，會煽動人，會有更大嘅反抗啊嘛。 同埋呢一個即係所謂拒捕，喂，要坐九個月喎、啊，大佬。 係啊， 即係我唔係話佢即係點講咧？即係我都覺得呢個刑罰真係有啲誇張嘅。 嗯，因為你有比較， 同埋你係 佢有幾多係罰三個月嘅啫嘛， 同埋你 一日兩個禮拜啫嘛。 你初犯啫嘛。 嗯。 即係點解一嚟就要坐九個月？ 同埋同類有啲係話判咗襲警，有啲係兩個禮拜啫嘛，判咗判監， 係啊， 判刑咁一個嚟九個月喎。我分鐘，律政司話太輕，又判呢個上訴，調翻轉控方上訴，唔奇噶。 複核刑期啊嘛， 佢次次都咁樣玩噶啦，係嘛？ 即係啦，你小市民犯小法，就係嚴刑峻法；大惡啊，大奸大惡啊，犯大法咧，係。逍遙犯， 其實小市民呢啲犯啱啱犯小法都冇事啊。如果係男士咪冇事咯，記得一單咪打記者麥家偉嗰啲嘅，咪罰錢咯。哦，罰千幾蚊冇事咯噃，咁樣係嘛？ 即係呢一種就係另一種啦，就係話好啊。除咗頭先講啲大奸大惡啊、大財團嗰啲犯大法冇事咧，另外有一種可以令到你可以即係嚇逃避於法網之外，遊走於法網之外，就係話你政治啦，政治嘅取態要企喺嗰邊。 係啊。 而家呢一種就係呢啲就係香港式嘅法治，袁國強口中所講嘅法治，即係或者好多香港或者好多藍絲成日都講嗰種嘅法治。但係呢啲係乜嘢法治啫？呢啲 唔係由政治判斷嘅法治咯。 呢啲根本就談不上法治， 有個包裝好啲嘛，所謂嘅法治。 不知所謂真係，即係完全係唔識法律嘅，即係法治唔係咁解啊嘛，大佬啊。 喂，但係先你講翻打架波單嘢咧，啱啱如果就算呢班人咧，我當佢上到。即係叫咩？一隊都係死的，因為很多足球員都係要 part time 去為咗自己份職業去 part time 翻工先可以踢到波噶嘛，都唔好噶。就算佢呢即係呢班人上到一隊， 咪上到一隊嗰啲應該係全職噶啦。咁但係即係全職嗰個嘅人工 都好少嘅啫嘛， 好少嘅啫。即係你香港搞足球，即係其實真係某程度上或者好大程度上都係靠啲班主熱心嘅啫。佢哋即係自己揞錢出嚟搞，每年2000万一個球會咁樣一隊咁樣。政府是沒什麼資助的，很少，即政府是說2000万是for整個足總， 整個足總，十幾隊球，香港不是16隊球，一隊 冇咁多，港超得11队啫， 分每队分几钱啊？加埋嗰个咁嘅死人足总咁样。 但系即系你如果真系营运，即系营运一队球队，一年嘅班费都起码2000万嘅。 吓咁点啫咩？ 一队、啊、 一队2000万，10队咪2亿咯。 系啊， 咁政府资助2000万啫， 2000万 即系点分啊？ 即系其实俾你真系唔知道做乜嘅啫。 咁我做咩攞啲钱做咩咧？ 嗱，啲嘢咁解。 所以之前我当我好似唔好彩截肢咁样，同埋申请马会个基金咁样。有個訓練基地又要收皮噶咯，係嘛？ 佢而家話咩啊嘛？會延即係延期去收嘛？咁但係其實即係話你隨時都會收啦，即 係延期啫。 我點知你會唔會幾時又收翻嚟話要起樓啫？即係你另外一個就係盲搶地啦，盲搶地嗰個其實又去到尾又係去翻地產商嗰個問題， 係地產霸權， 又係佢要找數嘅問題啦。即係佢找數就係要找呢啲地產商嘅數，係嘛？梁振英係咁，所以即係。即係我哋活喺呢一種咁樣嘅，即係香港式嘅，即係港式嘅法治。跟住你話想出外散下心，跟住頭先講過啦，去泰國又 唔得㗎，好危險啊！泰國， 泰國又太危險啦，即係旅遊警示啦。跟住你話先嗰啲啊，一帶一路沿 唔去得緊 啦，國家都唔去得啦。跟住我而家就唯有諗下去英國啦，英鎊又跌啊嘛， 去英國咯，安全啲係嘛？去周永勤咁樣去英國咯。 唉，真 係即係唔知點好啊嘛！即係呢個事，但係問題我覺得係。去到越近呢個梁振英即係要連任做選舉工程咧，啱啱你講啲交單越多噶啦，可能即係分鐘，佢唔知同咩財團，可能快遞唔知邊個噶啦，傑志快遞。 之前又有見過阿譚海邦 show 咗出嚟，話北角啊，拉松都有講，北角嗰帶咁樣嘅，即係嗰個球場啊，喺廉署前邊，即係廉署後邊咁有個球場仔嘅，嗰度都話想收翻嚟起樓啊， 又起牙籤樓啊， 是啊，即係佢啲盲搶地嗰、那個嗰、那個瘋癲嘅狀態去到一個咁樣。 呢唔係好似之前大躍進咁樣咯，即係要燒曬所有爛、就是、爛銅爛鐵，根本都唔可以做到，即係唔適合做起樓嘅。懟曬落去 盲搶， 佢連個鑊啊嗰啲咩爛窗框唔理啦，我連鋼有個指標啊嘛，達到一個我哋要衡工量值噶嘛，咁咪起樓咯。係嘛？即係我好似我前日講嘅棒仔深水埗咧，咪一班暴反。啱啱你講嘅問題就係一樣。 嗯、 啊！呢班人係臨時小販牌，分咗嗰啲冇牌嘅喎。咁而家政府即係俾你安置你去一個叫做臨時街市，繼續賣布，好好噶啦，安置咗你噶啦。咁你仲嘈乜嘢啫？ 嗯， 嗰度同埋要起樓起咩？起200個居屋單位喎。你呢啲小販得個唔知50喎，好唔好應該阻住政府起樓啊嘛？其實啱啱套翻所有嘢，全部都一樣， 嗯、 又係個地。同埋交單找數起樓， 係啊， 係嘛？所以即係點搞落嚟香港呢一度？ 所以咧喺香港咧，做一個普通人咧，係相當之困難嘅。 好。 This ain't the honeymoon, past the infatuation phase. Right in the thick of love, at times we get sick of love. It seems like we argue every day. I know I misbehaved, and you've made your mistakes, and we both still got room left to grow. What is a baby gonna do? And though love sometimes hurts, I still put you first, and we'll make this thing work. But I think we should take it slow. We're just ordinary people. We don't know which way to go. Take it slow, oh, oh. This time we'll take it slow. Take it slow, oh, oh. This time we'll take it slow. This ain't a movie, no. No fairy tale conclusion, y'all. It gets more confusing every day. Sometimes it's heaven sent, then we head back to hell again. We kiss, then we make up on the way. I hang up, you call. We rise and we fall, and we feel like just walking away. But as on advances, we take second chances, though it's not a fantasy. I still want you. Time will take it slow. take it slow, take it slow. Oh, oh, oh. This time we'll take it slow, take it slow. Oh, oh, oh. This time we'll take it slow, take it slow, slow. This time we'll take it slow, take it slow. Oh, oh, oh, oh. This time we'll take it slow. 啱啱呢首就係 John Legend 嘅 Ordinary People， 即係普通人啦。頭先我其實講咁多話題咧，都同普通人都係有關嘅。 係啊，好似個歌詞所講啦，即係 Ordinary People 咧，就係即係 No way to go， 冇啊，冇掟走啊， 係冇絕路啊。跟住咧，佢話即係 Ordinary People 應該我哋 maybe 即係 we should take it slow 咧。我覺得香港人想 take it slow 都冇啊， 唔俾你停，唔俾你慢落嚟。 係啊，即係你想，你而家冇 take 唔到啊，你點 take 啫？即係你咁樣趕盡殺絕，咁點？ 冇路行絕路噶啦。咁即係其實我覺得呢件事咧，我真係一個心傷，就係個關注性唔夠大，同嗰件事嘅嚴重性咧。其實根本好多我的朋友咧，即係做設計或者做美術藝術啦，去教班啊，全部都喺工廈開嘅。 同埋你諗下，香港即係其實講緊成個產業鏈，即係你文化創意產業咧，就係好多嘅一啲藝團喺嗰度排練啦。而家香港好多做緊，即係你聽緊嗰啲流行曲。好多嘅錄音室，或者混音後期混音嘅混音室，都係喺工廈嘅。你趕走曬佢哋啦嘛，可能佢哋租唔到地方啊嘛，咁咪冇咯。 唔係冇嘅，又深圳咯，搭翻搭六六咯，啊，喂，咁咪點啊？ 即係啦，逼走你咯， 逼走你翻搭六開打學啊！我哋要 或者轉型，唔好做呢行啦，即係走去做第啲嘢咯， 做地產啊，賣保險啊嘛。其實真係唔係冇，即係咁諗到嗰個趨勢就係咩咧？乜差都喺大陸做。其實之前香港有啲手作嘢咧，譬如話改衫嗰啲咧，都係香港會街市會有嘅。咁好啦，街市變咗領域啦，咁冇曬啦。哦，咁去工廈啦，去遠少，好啊，工廈冇完啦。咁啲人去深圳羅湖嗰啲咩商業城做咯，要你乜即係連呢啲非係政府支持嘅產業啊，唔該嗱，你上深圳咯，係嘛？咁我咁啊人流多咗咯，喺高鐵啱曬噶啦，咁啊起咗幾條公路駁上去咯。你要去一啲譬如錄音室啊，香港人做啲藝術嗰啲咁嘅中心啊班啊，哦好快嘅咋嚇，由屯門去深圳三個字啫嘛，咪去嗰度做呢啲咯，係嘛？ 哦，即係要翻大陸去咩啦？ 錄音啊， 真係要即係要回歸祖國啦。 其實你講呢樣嘢咧，即係香港動畫同埋嗰個漫畫業咧，已經係咁嘅情況噶啦。即係一來你話即係唔好講個人才問題先啦，講辦公室你做動畫要好多人噶嘛，咁啊將個嘢搬上去廣州做咯。啲廣州人做啦，咁啊啲人畫漫畫啲資深前輩啊，咁咪去入面所以開荒牛，但係而家連分鐘呢啲人都冇嘢撈啊嘛，因為佢下面啲人已經學識咗你個知識啦嘛，咁啊呢一個慢慢啊之前漫畫好蓬勃嘅動畫嘅，咁咪又搬咗上廣州，然後變咗人哋嘅產業咯，係咪？可能我哋講遲啲話band房錄音嘅。深圳咯，咪變咗人哋深圳嘅產業咯。咁香港咪得翻乜嘢咧？我話冇曬啲地方，分咗我哋呢個地方，呢度工廈嚟嘅，遲啲變咗一個金融中心，即係我哋呢度觀塘河個位置，冇噶啦。咩書局啊？我上大陸咯，去呢啲咩上書局出版社。 哇，係嘛？喺大陸開書局真係匪夷所思啦，係嘛？ 咪賣佢嘅書咯， 真唔使諗啦，唉！ 我覺得呢個唔係我話咩天方夜譚啊，即係 我唔係，絕對唔係。即係你正如你頭先講，你都有啲識一啲朋友係咁樣啦， 已經係咁啦，有啲行業已經咁樣。 即係但係 喺廣州做嘢咯， 即係你話係啦，你錄音嗰啲，即係你話會翻大陸錄音，因為可能係因為大陸先至有咁嘅地方， 咁大 咁嘅多人，譬如話可能錄嗰啲嘅弦樂。成個管弦樂團咁樣去錄嗰啲咧，翻大陸咧，呢件事發生咗好耐噶啦。 啊，已經咁啦，已經。 咁但係即係唔係話即係成個所有嘅錄音室嗰啲都搬曬大陸嗰種咯，未係咁樣咯。咁但係即係你話要，而我所認識嗰啲，我諗真係十個咧，有十一個都唔願意咁做。 梗係唔想啦，咪 咯。你同埋你諗下，你做得創作嘅，你有獨立思考嘅，你點會想喺嗰個環境嗰度？去做創作， 點解我要逼上上面做咧？香港唔 即係你唔好先唔好講租金啊，成有啲地方先。你嗰個環境，你上到嗰個咩環境？ 你望一望過玄關，見到公安咁樣 ，bit 咁樣過一過，唉， 喂，你搞創作，你唔係嘛？喺一個咁樣嘅環境裏邊，即係個個都係即係嚇，即係 唔係話要歧視啦，但係真係始終真係嗰種文化嘅差異。你要在那個咁嘅環境度，你點創作啊？ 即係一個創作沙漠、鉛製創作嘅地方，喺入面做創作， 唔係咯？ 做乜 Q 啫？我好地地香港有創作自由，雖然而家都冇乜啦，都係嘛？但係嗰個係咁極端嘅情況，我點會俾你逼上去啫？因為你所謂政府嗰啲咁嘅政策，即係單一化嘅政策，係嘛？即係呢個唔係我哋即係可能我今集比較灰少少，但係真係呢個係我哋嘅未來嚟嘅喎，即係想做啲唔係主流嘅嘢，或者即係唔行一條政府想我哋行嘅路啊！我哋去做金融啦，係嘛？去做 iBanker 咁樣啦，我哋唔做啲唔得嘅，一定要做嗰啲嘢咁啊，係嘛？ 冇問題，你係未必做到嘅嘛， 唔係咯？ 你 iBanker， 我當你有學歷又你估又真係做得到？ 有關係嘅嘛，而家都 咪係咯？你唔識啲富二代，你冇個家底，你哋唔係世交咁，做邊有個大客啫？係咪先？即係多鬼遠、 啊！即係你一畢業嗰啲叫做即係內地人啦咁樣，但係啲大學生一畢業已經係入面嗰啲咁銀行做啦，唔到你做啊！嗰啲國際銀行係嘛？人哋入到去有大客啊，我識乜嘢乜嘢位乜嘢乜嘢總入面嗰個親戚嗰個侄個朋友個同學，你冇呢啲關係網，你又唔使玩嘅喎，係嘛？所以就算話香港走翻個單一產業，走呢個金融同埋走呢一個地產，都未必到你所謂香港人玩噶嘛，而家都知已經有好多隻大陸嘅財團，譬如香港之前有塊咩啟德嘅咩港人港地，係大陸財團嚟噶，關你咩事啊？仲有個咩 Q 房網啊？ 係啊係啊， 你賣樓啊，香港人做地產啊，你賣樓啊，哎呀唔好意思 ，Q 房網賣啦，唔係嗰啲咩中原地產啊，唔係乜乜地產，唔到你做噶啦。 香港好多地都係其實喺大陸嘅地產商揸住咗噶啦。 而家其實你之前開放好多係啲地勾地都係大陸嘅公司去買地噶嘛，係嘛？而家李嘉誠都唔買你好耐啦，最近先買翻咁樣啦，其實都好大鑊啦。 好啊，咁啊， 差唔多啦， 時間差唔多啦，我哋繼續做我哋 講足咗啦。 即係而家咧就唔係話即係 ordinary people 咧，我哋做香港人咧就唔係話窮人就含忍啊，而家做普通人咧都已經含忍， 含緊啦已經，而家唔知含乜啦，即係。所以嗱，啱啱我鋪咗嗰個工廈人個 page 咧，咁啊，如果聽眾我都肯定有聽眾係工廈度或者唔好彩住又有。做嘢又有上去去 follow， 唔係 like， 係 follow 啊！入面有咩新消息咧？大家都記得要睇住嗰個 page 啦。 係啊，即係關注依樣嘢啦，即係同埋我諗，亦都影響公眾嗰個形象啦。頭先講過就係話，即係公眾真係會覺得翻工下用嘅用家貪嗰度租平，咁你快快就抵死㗎啦，快快應該要搬金啊咁樣。咁係會有呢啲諗法嘅。咁但係我諗即係要考慮好多嘢啦，即係就係嗰個其實係出自嗰個政策。嘅冇政策啦，或者係即係出事嗰啲嘢，同埋有一啲嘅政策嘅大細超，正如我先講，喂嗰啲實驗室嗰啲搞掂咗啦，原來喳喳聲搞掂咗啦，冇問題啦，唔使申請啦。唉，好啦， 好啦，去到咁多先啦，下個禮拜再見啦。 OK， 好， 拜拜。